圣日耳门当时领先2-0，两个入球都由麦巴比包办。圣日耳门最终亦是以同样的比数胜出。天气方面，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同高空扰动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5000米，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有雨。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乒乓女将王婷婷年初强敌女子 TT 11级单打勇夺铜牌，令香港乒乓球项目再度扬威残奥，可喜可贺。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咧就系嚟到6:08啦吓，咁啊，今日咧就系2021年嘅8月30号啊，咁啊，明天咧就31号啦，好快脆咧就会去到9月。不过咧啊，好多嘅学生咧都已经今日啊正式翻学啦吓，咁啊，交通上边咧可能都会有啲特别嘅，咁啊。一個暑假，大家都會享受咗咧，就係交通暢順嘅一個兩個月嘅時候啦。咁啊，可能由今日開始咧，咁突然之間咧，又會發覺車 多咗好多咯，路上面咧又塞咗好多啦吓，咁啊转头咧亦都会同大家睇睇咧就系出边嘅交通情况。而家出边咧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咁啊扭开心机，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啊，咁啊出边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空气好啊吓。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学习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学习就是一种装备，就好像出去打仗一样，哇，全身都有护甲的才是安全，平时要练好功夫，又好像上太空一样，火箭呢要入满晒啲燃料，嗰啲推进器呢就要齐嘅，而且要性能良好、安全，亦都要有好多唔同嘅计算喺入面，嗰啲力学啊、地心啊、万有引力啊，咁啊飞到上去个轨道系点样呢？全部呢都系需要准备晒，先至可以发射升空。学习亦都系呢个过程上边，我哋可以咧更加锻炼到我哋嘅意志啊！你会唔会因为学习学得耐啦，个人就开始疏懒，觉得唉都系冇乜用噶啦咁样？千祈唔好以为冇乜用啊！有啲成功人士亦都会话到，我哋不断咁样去学习，不断装备自己，其实唔系话一定下下要上战场，去到职场，我哋先至咧系可以用得到。我哋每一日都已经将学紧嘅嘢学以致用。逐少逐少逐少，少到可能你未必觉得。例如我哋讲说话嘅时候，学多咗好多词汇。我哋做人处世，每日都不断喺其他人身上面偷师，都系一种嘅学习嚟噶。今日嘅你，会唔会将咁多年，唔系咁多年，呢两个月学习到嘅嘢，好好咧就喺新嘅学期嗰度开始咧？会唔会将喺人哋身上面学到嘅啲优点，例如系勤奋啊？对学习上面有充满好奇啊，呢啲学以致用咧，令到你喺新嘅学年学得更加出色啊！ 14分嘅时间学生歌，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上班一族如果要站好长的时间，除了容易造成下半身肥胖之外，仲可能会出现静脉曲张。有医师就话，静脉曲张是因为下肢静脉到心脏的距离比较远，如果平时坐得耐、企得耐，都会令到血液屈积在下肢的静脉，冇办法自然咁样翻到身体里面，而下肢静脉里面的反膜就可能会被血液撑坏，造成了闭锁不全，咁样就会将静脉撑大，形成一条粗大的蚯蚓，有时仲会好似蜘蛛网咁样向外慢慢扩散噶。今朝早我哋一齐嚟重温一下静脉曲张发病嘅几部曲啊！首先一开始嘅时候，身体往往咧都系冇乜明显嘅症状嘅。有人会觉得好似小腿嘅皮肤痕痒、腿部肿胀或者系少少酸痛嘅感觉。朝早起身嘅时候咧，腿部可能会觉得特别沉重，而夜晚瞓觉嘅时候咧，就可能会觉得小腿肿胀。当静脉曲张开始发病的时候，腿部的内侧就会慢慢出现蓝色肿大的静脉，而随着时间的过去，腿部的静脉和酸胀感就会慢慢越来越明显了。而当真正发病去到严重的阶段，腿部的静脉曲张就会发生色素的沉淀，开始出现屈血性湿疹，甚至会形成血栓，如果血栓去到心脏，就会形成心脏梗塞了。有医生就提醒大家，有静脉曲张的人浸温泉的时候要浸半身，千祈不要只是浸对脚。浸热水可以令到血液循环变好，但是如果只是浸对脚，就会令到血的循环更加好，血液一路都是往对脚那里流，回不到身体，结果就会令到静脉曲张越来越严重。其实静脉曲张都有一些自救的方法的，例如平日养好运动的习惯，翻工的时候着下压力物，咁就可以促进静脉的回流，或者睡觉的时候可以试下晾高对脚。其次就是要避免束紧的腹部，着护腰和束腹裤都会令到佢腹压增加，令到下肢的血液回流受到阻隔。第三，当然就是要避免企得太耐或者坐得太耐了。不过如果真的工作需要的话，都要试一下在定时定候行个圈，喐一喐，伸展一下。第四就是要保持体重了。平日摄取的食物和飲食呢，可能都要尝试低盐低油，这样就可以减下磅，令到身体的负荷有所减少了。最后就是要避免个肚经常用力，例如是搬宠物、重量训练或者是仰卧撑、俯卧撑等等的核心训练，都可能会令到腹部的压力增加，而引致静脉曲张恶化。听了这么久，如果你都是有相关的问题，都不妨试下改变下自己的生活习惯。刚才讲过几个自救的小方法都不难做的，不过可能就要靠你的恒心和毅力了。如果你都想对脚靓啲，自己没那么辛苦，没那么不舒服的话，今日开始一于一起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啦，活得健康。不止静脉曲张啊，所有的病痛我们都可以一起 KO 它啊。 我仰望的蓝天，它点亮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早在为人间动身，午夜时 品啊，嚟自张杰嘅向前冲啊吓。好啦，先同听众咧就再睇睇就系天气方面啦。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系炎热嘅，最高气温大概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唔稳定啊，咁啊今日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噶。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早上的6点21分，咁啊喺残奥方面啦，港队失落咗呢一个嘅喺呢个女子花剑团体赛啊，失落咗铜牌战。形势落后之前咧，即系曾经咧就最后十秒一度追平44-44。不过咧其实都真系相当之威水啊！佢哋几个人咧都有唔同嘅一啲嘅心入边嘅经历啊感想。其中嘅余翠怡亦都就系话有一刻咧就谂过放弃啊！去到最后十几秒嘅时间咧，追到44-44，啊都冇想象过。虽然输咗咁啊话到咧，但系好值得回味。咁啊，话到佢同几位嘅队友啦，冇一个咧系放弃，咁希望香港人睇得到佢哋比赛，咁梗系有啦，全程直播啊嘛。无论几咁困难，几咁辛苦，咁啊都知道大家咧系人啊，总系会有想放弃嘅时候，咁啊但系坚持落去咧就得噶啦。另外一位咧都系花剑嘅女子选手，佢就林舒婷咧，佢就话到啦，1-3-5翻工，咁啊2-4咧就全日训练。是好辛苦的，咁啊30几岁人咁啊真系有啲攰，但系咧仲坚持咧，其实所以我哋真系要俾多啲嘅能量咧，去到俾呢一班嘅运动员，香港所有嘅运动员咧，其实都系好值得咧，我哋去鼓励啊吓。咁啊头先都有提过余翠怡啊，咁啊佢今次原来都已经咧就是、第五度出征咧就系残奥噶啦，虽然咧就系、是、受到身体嘅障碍所限。咁但係佢憑住努力啊，喺過去四屆呀，唔係四年，喺過去四屆呀，總共獲得7金3銀1銅嘅驕人成績㗎。咁更加可以話今屆呢就係大師姐咁嘅身份呢，就一齊呀帶住其他人呢，就喺呢個嘅東京奧運方面呢就努力啦。佢指出啊，一種呢就殘奧嘅運動員都會全力以赴，希望香港人呢就繼續呢就支持住佢哋。睇翻余翠怡喺11岁嘅时间咧，佢就已经患上骨癌啦，接受咗咧就系手术啊，更加咧就系更换左边小腿骨以及咧就化疗之后，一度咧就康复重返校园。喺佢自己人生嘅路上面咧，绝对咧都唔系平坦嘅，因为13岁嘅时候又因为意外咧受伤，令到新移植嘅左边小腿骨咧就裂开，伤口反复发炎。咁最后咧就需要截去左脚嘅小腿噶，利用义肢咁啊学习重新行路。而为咗强健嘅身体啊吓，佢都开始咧就系游水，更加咧就经朋友介绍咧就试下试下玩呢个轮椅剑击先。结果16岁嘅时间就俾轮椅剑击深深吸引住，咁啊梗系不断啊吸引咗啊不断喺度练习啦。半年之后更加获得咧就港队教练睇中啊，邀请佢咧就入去香港体育学院接受训练啊，从此就展开咗呢个轮椅剑击运动员嘅生涯啦。喺2004年嘅时间啊，咁啊当其时24岁嘅佢喺雅典奥运包办咗咧就4面嘅金牌，连同往后2008年北京残奥会、2012年嘅伦敦残奥会同埋2016年嘅里约热内卢嘅残奥会入边，喺四届嘅运动会入边，个人赛同埋团体就总共得到7金3銀1銅嘅成绩噶，喺香港咧就历史上啊残奥会累积金牌数目最多嘅选手嚟噶。佢自己更加咧就系话到啊，咁啊残奥运动员同奥运嘅运动员都系一样，都系咧就经历咗长年嘅训练比赛，需要喺 殘奧一個嘅週期嗰度咧，就攞到一定嘅積分，先至可以咧就出線嘅。所以咧，運動員啊本身咧都係要非常之努力先至去到東京嘅。希望咧大家繼續支持住佢哋。咁啊喺成個過程入邊啦，我哋更加咧就可以感受得到啊運動員嗰份嘅努力。雖然咧可能出場嘅時間唔係話好耐啊，長嘅話咧就可能一個鐘咁樣。啊，例如你睇游水。游水边度游咗咁耐啊？一百米、二百米嗰啲讲紧都系啊，一分钟长啲嘅可能都系讲紧三四分钟咁啊，几百米嗰啲。但系背后嘅一啲嘅故事咧，先至系令到我哋咁我得到咧系感动。无论系奥运会嘅运动员，定还是残奥嘅运动员，每一位嘅运动员背后咧都有佢哋自己嘅故事。我哋应该咧就好好地从中学习一下。快脆咧，会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噶啦。 我系白元浩，开心当然会笑，唔开心我都会选择笑。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国剧八三零，号手就位。 今个星期，号手就位进入结局篇。夏绝成为火箭军参加阅兵嘅唯一人选，可以话系战人年嘅骄傲。 夏绝，你今次真系光宗耀祖，大家都等紧你翻嚟，听下你喺阅兵村嘅故仔。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好多哥哥姐姐就算到咗退休年龄都依然健康活跃。 佢哋好多都具有较高嘅教育水平，可以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例如重新投入职场做义工，協助照顾家中年幼成员等等。 究竟社会不同界别嘅持份者点样可以帮一班老友记用正面积极嘅态度继续享受生活？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灵活城市资讯站，鼓励大众关注不同年龄人士嘅需要，改变对年老嘅固有观念，共建一个灵活城市。 真啦，白元浩打俾你。 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6:37啊，咁啊出边27度嘅气温，今日星期一嘅时候啊，你又估我唔到打电话俾阿钟哥，早晨钟哥， 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啊，白元浩，其实我打嚟同你倾公事啊。 哎，咩事啊？ 咪又系好似上一次咁样咯。 哦， 即系要倾公事咁样。喂，一日之计在于晨咧。今日嘅冇问题嘅，你可以 download 嘅。星期二三嘅唔好 download 住，因为有嘢要改啊。 哦，好，收到收到。 咁我改咗之后，你先至再 download 啊。 好，咁我晏啲再 download 啦，嗰个就好，冇问题。 星期四五 OK 嘅。 好啊！ 所以以场嘅对话咧，就见到咧，我哋平时就系咁样做嘢咯。 系啊，冇花冇假啊，真系 冇花冇假。咁有啲环节咧，我哋系会准备咗一个礼拜，甚至乎再多啲嘅存货喺度嘅。咁我做完之后咧，我会一定会再听一次。咁如果有啲咩问题咧，咁就我哋唔好搞住，改咗先，然之后先再喺个互联网上边再攞落嚟，之后再播出嚟嘅，所以咧我哋系会即系要做好多重功夫嘅。 系啊，相当谨慎啦、啊，我哋系。 系啊，系啊，所以今日搞到好嘢。 系啦、啊，都系值得嘅，听众听得开心就值得啦。 呢句真喎、啊，好多时候即系除咗过得自己之外，正所谓过到自己过到人啊嘛， 系啊， 你唔过到自己又点过人呢？ 啱啊， 所以咧自律就好紧要嘅。 嗯， 咁话说咧，琴晚咁啊，话晒星期日咧，咁忙里都要偷闲， 系啊， 自己睇完自己心爱嘅一啲卡通片啊，咁啊睇下电视啊咁样，跟住做嘢啦。好啦，去到夜晚嘅时候，弊家伙啦，计错时间， 嗯， 套戏。想睇埋個結局，未琴日喺屋企睇到電影啦，睇、到個尾嘅時候唔得、哦，如果再睇咧做唔切嘢、哦，咁跟住咧就要撩起自己一個自律嘅心、究竟咧我要喺最緊急嘅時候睇埋到電視劇個結尾，定還是係不如停做嘢先呢？如果係你會點選擇？ 我会选择做嘢先。 嗱，套戏几好睇嘅，几好睇嘅，去到最紧张嘅时候。 其实寻晚咧，我都遇到同一个情况， 嗯， 就真系同你完全一模一样。 啊、 因为咧，我寻日睇嗰套戏咧，我都唔怕讲，因为虽然自己都睇过，咁、但系竟然间见到电视台转下台啦，原本谂住睇波嘅，跟住咧，其实场波已经好夜噶啦，咁但系咧转下台，见到咦有个台咧喺度播魔戒。魔界仲系最后嗰集添，咁呢最后嗰集最后嗰几场咧打到轻轻含含噶嘛，系咪？ 喂，就睇过啦， 系睇过噶啦。咁但系有阵时咧，即系心魔嚟嘅，睇过咁啊播紧嘅时候咧，你又唔使特登再揾，即系你觉得系个啊都系缘分到，可以再睇埋。不过咧都已经差唔多成十二点啦，于是乎咧、我就选择咗。按一按个电视机，不如你帮我录起佢啦。万一我第日想睇翻嘅时候有得睇，然后选择瞓觉。 哦，哎呀， 系啊，所以我系放弃咗。 瞓得着？ 唔系好瞓得着嘅，因为我睇翻咧个节目时间表，佢做到点几啊？ 因为好长啊嘛，就 系、是。系啊，好长啊，真系。 乜问题就喺呢度啦？嗱，我选择去做，继续做嘢，咁我都唔瞓啦。但系。我都要经历，譬如都要十几廿分钟啊，要净化翻自己，唔好再挂住套戏，咁我先至可以咩噶？ 系啊， 但系你而家直头系要瞓觉，你点你真系瞓得着咩？你 瞓唔着噶？ 哦，真系好辛苦，真系系啊！咁我琴日咧就系话，啊，原来我真系要一定要有啲啲咁嘅自律嘅心先得。咁我琴日咧就系啦，唉，唔得啊！如果再提咧。就真係會做唔到嘢嘅，咁於是乎咧，咁我就停咗佢唔睇啦，咁啊等即係等幾時得閒再睇咧，因為唔知真係幾時再得閒噶嘛，咁但係如果唔停咧，睇完之後就一定做唔曬啲嘢，做唔曬啲嘢咧，咁啊瞓唔到覺，瞓唔到覺之後可能今日整到天光，咁、雖然咧每日都係瞓得幾個鐘，咁但係都要有一個即係你要取捨嘅心。 取捨 是有一個取捨的心， 我咀嚼緊取捨呢個字啊！ 哦，取捨即係究竟你是繼續啊，定還是唔繼續咁樣咯？ 好深啊呢樣嘢，即係好似捨得咁樣咧，捨得都係一個好有哲學嘅字。即係如果你是你唔捨出去咧，你唔抌出去咧，你又點會有得着咧？係咪？ 所以咧，我琴日得出咗一個道理啊。正所謂咩都要由源頭開始，由源頭開始啊嘛。 係啊係啊。 咁所以下一次咧就應該，如果你見到做魔戒咧，應該一嚟就唔好睇。 係啦， 咁你就唔使擔心要停啦。即係譬如我琴日咁樣，如果我知道原來我未做完，一係咧就做完曬啲嘢我先至睇。如果唔係嘅話咧，睇都唔好睇。 係啊。 你唔睇咧，做曬啲嘢先。你唔睇咧，咁你咪唔使驚咯。你譬如你見到啊魔戒喎，你知道自己會心。攞攞亂嘅， 我都有心魔啊！我個人都跌咗落魔界啊！ 係啊，你自己跌咗落魔界，你計落條數，你點都要睇到去點幾鐘，你唔會有時間瞓噶啦。不如一開波嘅時候，你已經熄咗個電視機先，唔好諗，咁就最好咯。 係啊，唔會有開始就唔會有掙扎啊嘛。 係啊，所以記住啊，有啲咩事咧，早啲由個源頭開始決定咗先啦，唔好開始咗一半你先至諗咧，就可能太遲，最後受苦嘅係自己啊！ 自己啊，好，我今日。痛定思痛，咁啊夜晚唔开电视， 好啦， 好啦，就翻嚟再倾。 好系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百科。 早晨啊，时间嚟到朝早六点四十四分啊，啱啱去到四十四分，出边系2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0%。香港咧，即系都用好多能源嘅，咁我哋嘅能源咧就可以提供俾我哋嘅城市啦。而我哋主要嘅能源咧就系电力、煤气、石油气、柴油同埋汽油，即系推动埋啲汽车啊、着灯啊，系咪？煤气同埋石油气咧，亦都系家居煮食同埋热水器最常用嘅能源嚟噶。汽油咧就系私家车最常用嘅燃料，而柴油咧就系轮船同埋重型汽车嘅燃料。大家有冇谂过咁多呢一类型嘅燃料啊？除咗系核能啊、水力、风力呢啲可再生能源嘅电力之外啦，头先提及过嘅啲叫做化石燃料啊，点嚟嘅咧？煤、石油同埋天然气咧，都系化石燃料嚟噶。化石燃料咧就喺几亿年之前生物所遗下嘅残骸而转化成为今日我哋嘅能源噶。煤系由植物嘅残骸里边嘅沙同埋泥当中咧就系转变而成噶。天然气同埋石油咧就系由 细小嘅海洋生物同埋植物喺河床入边咧就被沙同埋泥覆盖而转变而成噶。喺几百万年嘅时间入边，系几百万年嘅时间啦吓，地壳嘅运动同埋多重嘅岩石，令到呢啲嘅物质承受巨大嘅压力同埋热力，最后演变成为我哋今日可以用到嘅化石燃料。啊，电啊，电力啊吓，啊今日咧就叫做燃煤同埋天然气系发电厂嘅主要能源嚟噶。咁啊，当呢啲嘅燃料燃烧嘅时间，释放出嘅能量咧就可以令到涡轮机咧就转动啦。转动嘅涡轮机带咧就亦都系发电咧一个重要嘅元素，佢就系产生电力嘅机器啦。因此啊，当我哋咧喺用电嘅时间，实际上咧就系间接去用咗呢啲嘅做煤啊或者天然气。嗱，核能发电咧就提供另类嘅能源选择，佢咧就系可以为人类啊，即系系咪真系面对住呢个能源危机嘅时候嘅出路咧？咁样有好多声音啊吓。好，咁我哋只系介绍下能源啫，唔讲下呢个能源背后嘅故事。另外仲有汽油同埋柴油。汽油和柴油其实都是叫做石油，即是原油所提炼出来的。石油的成分其实真的很复杂的，由不同的一些叫做碳氢化合物去组成。石油也是一种深色易燃的液体，在地壳的某一些位置可以找得到的。石油经过分流的过程才可以就分离出不同的有用部分，而这些叫做有用的部分就称之为组分。汽油和柴油就是其中的一些不同部分，可以用来做燃料，为汽车提供动力。两者比较来讲，柴油的密度就是较高，黏性就较为高，较没那么容易发挥的。分离柴油所需的提炼的一些程序就较为少，所以它就会较汽油就是便宜的。好啦，仲有嘅，仲有咩咧？就煤气，煤气咧就唔系直接由呢一个石油入边咧分流出嚟噶，而系由石油嘅其中一种嘅组分石老油嗰度咧就提炼出嚟噶。嗱，香港嘅煤气厂所用嘅或者所谓嘅一个催化复杂煤气嘅过程啦，系利用石老油咧去到提炼呢啲嘅煤气嘅。唔同嘅能源亦都有唔同去到佢哋嘅用途噶。例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只是今天早上赶上工上学，汽车又或者是电力，我们都是用上了不同的能源去到就是令到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方便。而我们随时随地也都是用能源，例如我们煮食的时间，无论你是用煤气定还是电磁炉，都是要用能源。这些能源呢，令到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加便利。当然你说有一些另类的能源的，就是一些叫做洁净的能源。在这么多的能源里面，大家每一次用的时候会不会都会想一想，是的，我们都是用地球的资源，应该悭点使。例如不用的灯我们都可以熄了它，那么地球就会健康一点咯。能怕跌那刻，只有都抛开。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 KOL 系列啊，揾到阿陶啊，佢系机构系统分析师嚟嘅。早晨啊，陶。 喂，早晨小白。 早晨啊，咁啊，残奥期间咧，咁啊，我知道有好多关于科技嘅嘢都喺呢个奥运会上面睇得到，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啊。其中一个咧就系无人驾驶嘅巴士啦，唔知你有冇？而係啊，咁佢就喺奧運村啊，同埋場館嗰度穿梭噶，咁所以咧都幾特別嘅，因為都真係暫時嚟講，我諗真正落地行嘅，我諗縮暫時係而家呢一刻啦。 咦？你話無人駕駛嘅鐵路咧，其實香港啊機場嗰邊都有啦，係咪？咁如果你話無人駕駛嘅鐵路，日本方面又譬如台場嗰邊都有，但巴士咧？好似好危险喎、哦，得唔得噶？ 咁呢个真系相信科技啦。 佢啲无人驾驶嗰啲咧，可能就系同我哋认识嘅一啲叫做电动车系统咧，嗰一只嘅系统都系差唔多。因为佢哋用嗰只智能方式咧，我知道就系喺佢哋个车头嗰度咧，除咗系已经设置咗佢哋嗰个方向路线轨迹之外啦，仲会有好多唔同 sensor， 而嗰啲 sensor 可以感应附近嗰个嘅范围咧，系前后左右啊，又唔知几多米到几多米啊，咁佢哋咧系好多个嘅摄影镜头咧，都系望住晒成条路嘅。咁我估佢哋都系应该差唔多嘅技术嚟嘅。 系啊系啊，你见到当中嘅运算啦，都的确系真系花咗好多能力喺上面嘅。咁、啊，除咗巴士之外啦，咁仲有一啲机械人专门系爱嚟去做带位啦，或者系响现场度去送一啲食物俾一啲真系可能观众嘅需要啦。咁啊，甚至可能帮手拎行李都有出现到响个奥运场馆入边。 诶，都系机械人嚟噶，拎行李嗰啲。 系啊，冇错。哇，冇错啊，系啊！ 我直头咧系我细个睇嗰啲咩手冢治虫啊，咩小飞侠无比敌嗰一只嘅机械嘅感觉咯，原来而家日本已经去到。 系啊，咁啊，另外我印象比较深刻少少嘅咧，就系响之前嘅奥运会啦，咁啊有展示到机械人负责去投篮啊，唔知你有冇去见到啊？ 投篮我冇留意、啊，佢系点样噶？ 系啊。佢喺三分區企咗喺个位置度啦，咁啊，然后去计算翻个距离，跟住佢当然个机械人就。一去投篮嘅时候咧，就穿针入咗啦。 哇！我仲谂住即刻问你，嗱，机械人啊，系威系势出咗嚟啦，入唔入先咁样？ 冇错啊！喂，唔止三分圈啊，佢喺半场都做咗一次示范啊。 系咩？咁犀利啊！ 冇错。 哦，咁即系呢个佢系全部都系计算啦、啊，对佢啲机械人嚟讲。 咁所以呢个就印象最深刻啦。 但佢系球球入啊，定系入啲唔入啲先？ 佢示范咗两球啫，我见咁啊，两嗰两球都有入嘅。 好心佢试200球俾我哋睇啦。 你有冇咁长时间先？ 我惊佢入入我唔入咋。 我见佢投一球都要一啲时间嘅，咁当然比正常人会慢少少。咁但系的确佢系入到嘛，咁先所以先至射犀利。 哦，咁都 OK 嘅。嗱，咁除咗有投篮嘅机械人之外，佢仲有啲咩得意科技喺奥运嗰度同残奥期间我哋见到噶？ 嗱，我有响奥运嘅时候见到砸呢个铁饼啦，砸铁饼嘅时候啦，咁啊有个机械人。咁因为你都知道，依家砸铁饼通常都可以去到六七十米，甚至系啦七十米啦，起码有。 吓、啊， 咁所以通常咧，嗰啲工作人员都会企响七十米外嘅范围嘅。吓、啊，咁啊，嗰啲机械人咧就系、是、负责将呢个铁饼咧运送翻去个起点嗰度。 哦，我以为你话机械人系咪负责俾佢示范砸铁饼咧？唔系，佢就负责执铁饼。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其实有帮到一啲嘅，真系有帮到一啲项目手嘅。 哦，喂，咁呢个德政嚟嘅呢个科技，因为其实砸铁饼啊、咩标枪啊、雷球呢啲咧，如果你问我嘅话啦，我细个陆运会嘅时候咧，都有帮手过咧，就系执铁饼啊、执标枪呢啲。我觉得系一个系高危嘅工作嚟嘅，因为我每一次都要好小心望住嗰个人，佢掉啦咁样。咁你话人手嘅嘢都会出错噶，你点知佢突然间会唔会掉咗去边啊？系咪先？如果呢个工作可以交俾机械人做嘅话咧，喂，我觉得真系应该要交俾佢做啦。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都真系方便咗好多嘅。 咁都几好喎、啊、呢、這个。咁仲有冇啲特别嘅科技可以喺呢一度咧望一望未来嘅世界系改造改到成点样咧？ 有，仲有仲有一樣我都好都深刻嘅印象，就係、是、我唔知你有冇留意，而家通常喺電視上面咧做一啲慢動作嘅重播嘅時候咧，佢會識得360度咁樣圍住影住嗰個參賽者。 有啊，例如係排球友啦。网球有啦，篮球都有，即系见到佢哋咧嘅时候，篮球譬如准备入樽啦，入樽准备嗰刻咧，佢竟然间可以停咗，然后咧佢真系360度咁样转俾你睇嘅，附近嗰啲对手啊、走位啊，佢准唔准备到入去嗰个篮框入边咧，嗰个叫做角度啱唔啱啊？佢全部有提晒， 所以咧基本上咧佢就用咗一啲比较高质素嘅摄录机啦，即係基本上喺個場嘅周圍嗰度都有去攝錄到，咁然後就營造咗一個咁樣嘅技術，咁又重現咗啊！我冇記錯，好似想當年我和殭屍有個約會都係有玩到啲咁嘅嘢，係嘛？ 我和殭屍有個約會， 係啊，有冇啊？ 亞視嗰套啊？ 係㗎，梗係咯。 哦，有冇咁嘅嘢飛咗出嚟咩？嗰陣時 有，都係一啲慢動作，企咗喺度慢動作，跟住圍住180度咁樣影住㗎嘛。 哦，打交嗰啲場面。 冇錯啦，冇錯啦。 哦，你就突然之間講我和殭屍有個約會啊？你點估到？ 啊，係咯，咁所以就變咗嗱，去到。咁嗰陣時就可能嗰個人企定啦，真係咁啊！而家就真係唔係啦。你見到我哋運動上面即場仲而且好快嘅，咁啊，所以就透過呢啲攝錄機咧，真係可以做到一個咁樣嘅效果，其實都相當之唔錯。 哦，咁啊，奧運同埋殘奧咧都係有好多唔同嘅叫做新嘅科技啦，並出咗出嚟嘅，咁啊令到我哋可以睇下未來嘅世界係點樣啦嚇。喂，好似仲有一個關於佢放送啊，即係廣播嘅嘢喎，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最後就可能香港未必可以享受到啦，就係、是、喺日本當地咧已經提供咗 8K 嘅直播。 哇 ，8K！ 我記得幾年前咧，我睇嗰個 NHK 嘅當地嘅一個官方電視台咧做嗰、那個叫做真係 8K 嘅廣播，佢哋就喺直升機上面就攞住個 8K 嘅鏡頭就影落去條街嗰度。咁、我記得嗰陣時佢哋個賣點就係、是。喺个大电视 8K 嘅电视嗰度睇嘅时候咧，甚至乎连埋街上面嘅人嘅头发啊，飘下飘下咧、都睇到、 哦，劲啊！我又未睇，我真暂时未睇过，所以我都未必未享受到啊 吓。系咯，咁啊睇下呢个科技越嚟越发达嘅时候，可能我哋画面质素又越嚟越高啊嘛，用更加靓嘅屏幕咧，又可以欣赏呢啲奥运嘅赛事啦吓。今日朝早唔该晒阿涛，唔该晒你， 唔该， 拜拜， 拜拜。 系啦，咁啊喺呢一个嘅残奥期间啦，大家仍然可以支住港台电视32啊，咁啊31啊，有阵时都会有唔同嘅播出嘅，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住呢啲奥运嘅消息啊，咁啊更加咧就系要留意埋啊香港奥运队嘅消息啦吓。好，咁啊时间咧就嚟到6:59啦，咁啊转头会分途广播噶啦。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普通话台咧，咁啊转头会有音乐早点嘅。咁所以如果你要听晨光第一线嘅话咧，咁啊转头7:00新闻简报翻嚟之后要支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转头再见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红牌战最后阶段有想过放弃，但亦明白上场之后有几惊都要坚持。最后十几秒能够追至平手，自己都冇想象过。认为今届即使落败，都系比赛生涯中值得回味嘅一场。亦希望同香港人讲，几困难同埋辛苦都有想放弃嘅时候，只要能够坚持，身边总会有人支持。天气方面，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温系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你幸福吗？

所以我都冇諗過，原來有咁多個唔同嘅開學日。 係咯，而家真係唔同曬咯。 係咯，我其實一號、二號、三號都試過嘅。咁其實不過都係主要係睇究竟、那個、 星期一咯，係 啦， 最主要睇星期一噶嘛，以前細個。 同埋我記得試過有一年係九月一號打風嘅，所以就變咗二號翻學咯。 係啦，都有過年咁嘅經歷噶嘛。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咧，都係九月一號就開學噶嘛。如果譬如好似今年咁樣啦，八月三十號就星期一啦，跟住即係我就會安排喺呢個八月三十號就開學啦。咁啊翻學嘅時候，因為點解咧就會記得。哎呀，九月都未到有開學啦咁樣，但係即係而家咧就發覺其實都冇乜所謂，同埋可能大家經歷咗好多譬如疫情啊，跟住又網上上堂啊，就覺得翻學其實隨時隨地都係翻學㗎啦。 但其實我有個疑問㗎，我上個星期已經好想問你㗎啦，白元浩，我想問一下咧，你個仔咧，如果早一個禮拜開學咧，咁嗰個禮拜嘅學費計唔計㗎？静咗 校巴嘅服务咧，系未有嘅。虽然其实今日都系对我自己小朋友嚟讲系正式开学啦，咁但系今日其实都仲未有校巴服务。 系咯，因为都未系到九月噶嘛。如果佢计明确日子嘅话，咁佢到底嗰个星期点样收你学费咧？ 我嗰间咧系政府俾钱嘅、 所以冇呢个疑问。 系啦，系啦。嗱，不过咧可以答翻你就系，因为校巴公司咧就系计翻九月噶嘛，咁、所以咧即系校巴公司嘅服务咧就系未提供嘅。系、啦， 即系佢宁愿唔收你钱，但系因为佢都未开工。 系啦，佢唔开工住嘛，咁、所以就冇咯，冇办法咧，即系唔会豪俾我咯，一两日。 但如果小学生咧，或者我以前细个都系咧，觉得九月三号先开学咧，系赚多咗两日。 哦，系啊， 系啊，好开心嘅。但系如果你系九月一号咧，就觉得平平无奇啦咁样。但系咧大学咧调翻转咧，大学就通常咧就一定系要去到一个礼拜要有成一整个礼拜咧先至开学噶嘛。即系如果譬如今个礼拜一号咧。礼拜三咁样 就 唔 完整啦， 系啦，就要宁愿等到六号先开咁样咯。咁呢个开学嘅方法都几特别，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唔同啦，真系。 系啊，不过如果话大学嘅话，即系六号之前都已经翻晒学噶啦，成日我都觉得 系啊，都准备好晒嗰啲嘢， 不如 hea 下，搵下啲 friend 啊，都好啊。 系，即系暑假嘅尾声咧，都大家都趁下机会约尽啲朋友啊，咁样噶嘛。 系啊， 咁 暑假见嗰班人同翻学见嗰班人，咪又系同一班人，即系唔好话 话。系约啲朋友自己周围。玩咯咁样，咁不过都唔系嘅，可能约见多啲家人啊，或者点样咧？暑假即系除咗朋友之外， 系嘅， 系啊，咁样咯。 咁啊，你都加油啦吓！ 系多谢你， 你毕咗业未噶？ 我今年冇得开学啦，九月一号，因为我毕咗业啦。 哦，系啊， 系啊， 佢硬系要扭一扭先答你。 唔系因为你讲起开学咧，我突然间都好 sad 啊，觉得冇得开学。 系咯，冇得开。 唔系啊，你搵啲嘢读咪得咯。 系都可以嘅，读下交通咯。 嗯，你系报交通唔系读交通？ 系啦，朗读系嘛？系啊，系啦，好啦， 翻嚟准备啲稿啦。 好啦。 不过今日唔希望有飞纸仔啦。 系啦，好啦， 好啦，唔该晒，多 谢。 咁啊，天气方面咧，问一问阿 O 啦，早晨阿 O。 喂，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星期一精神啦、啊，早晨 啊吓，咁啊出边天气点啊？ 今日天气几好、啊，系蓝天白云都会见到嘅，咁啊空气亦都感觉到啊，即系吸一啖咧，系觉得系正嘅，跟住有阵时咧，就算系蓝天白云咧，偶尔都会有嗰啲，即系你会见到嗰啲粒子，哇，一层层咁样啦、啊，咁、可能空气指数都未必咁好，今日 好好啊，好好啊，空气质素好好啊。 是啊，所以我头先就做呢个空气测试员啦。 你 是 不是呼吸了？ 是啊，有呼吸到啊，差点唔记得自己是有呼吸啊吓。咁啊，吸一啖，正嘅咁样。所以大家呢，朝头早晨运或者做啲轻松嘅运动呢，都可以舒服一啲啦。咁如果你去咗一啲即系郊外嘅地方，以至楼下个公园仔，但系冇乜人喎，咁你话喂，吸一两啖新鲜空气，唔使戴口罩，都系应该做嘅事嘅，因为你长时间戴住口罩做运动，其实都好辛苦，同埋窒碍咗自己嗰、那个运动嗰个质量啦。咁你头先两位拍档咧都有讲啊，话喂今日咧都有某部分学校咧已经开学啦吓，咁啊家长们都特别踊跃啦，可能平时咧就叫阿仔阿女咧搭车翻学嘅，今日都做第一日通常，哎我车你翻学咧咁样，即系通常都会有呢一下。即係等於有啲啲老公老婆啊，第一日翻新工，我車你翻工啊！第二日通常都會做得到嘅，所以路面上邊咧都多咗車啊嚇，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預早少少出門口啦，因為踏入或者接近九月一號咧，其實都 知道交通上早上咧就會比較繁忙少少噶啦，所以就預翻多少少時間啦。 好， 咁、okay, 詳細天氣交翻俾兩位啦。 唔該曬哦，咁啊，我屋企咧個小朋友都要屋企人即係第一日咧就送佢，不過佢已經唔係第一日翻學啦。咁、同埋因為都係未有校巴服務咧，都係呢句啦嚇。好，咁啊睇下出邊嘅天氣先。短暫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嘅驟雨，日間係炎熱噶。今日最高嘅氣温咧都會去到32度噶。咁啊，稍後局部地區要注意啦，係有雷暴噶嚇，吹和緩嘅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氣唔穩定，咁啊本週後期部分時間有陽光。而家28度。气温相对湿度89%嘅，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咁都系空气好啊，所以我喺出边可以大大力吸下啲空气啦。朝早7:15嘅时间，咁啊有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一齐上下堂先啦。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今个朝头早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彤咧，继续揾到精卫咧，同我哋讲下呢个粤剧嘅文化嘅早晨啦、 啊。 Hello， 咦，你今日有冇变声？阿精卫，上个礼拜咧就同我哋讲咗，都唔少粤剧嘅基本功啦。但因为基本功就真系 博大精深啦， 哎呀，好睇啊！系啦，咁所以咧都仲可以继续讲下啦。上次我冇俾翻你嘅有呢个唱作念打 唱做 啊，唱做念打即系俾翻你，系唱做念打四方面啦， 系 啊，都要学嘅。咁但系其实咧，我都好想问一下，有时行路咧，即系都要，我都见嗰啲咧。有啲碎碎步啊，即系有啲咧就好大步啊，咁样，即系我谂步伐都系其中一样嘢，你哋要学噶系嘛？ 冇错，步伐系喺做工入面好紧要嘅一环嚟嘅。我哋成日我自己都会出去同啲学生讲啦，我就话行步路都要由头学过。 系 啦，我哋而家到。今時今日都要練呢個功咯。 嗱 ，model 嗰啲 catwalk 咧，我聽人講就即係擺本書喺個頭度啊， okay. 即係一條直線啊，跟住嗰個 hip 又唔可以個膊頭點樣擺啊？咁呢一個粵劇嘅步伐又係點樣練翻嚟啊？ 我都試過俾人擺本書喺我個頭度， 係真係 㗎。因為咧，我哋要行圓台，係啦， 就圍住一張圓台咁行啦。 你當我哋自己喺個排練場度圍住一個圈咁樣行， 係 啦咁樣。咁我哋嗰個圓台咧，我哋要壓住只腳，由腳踭、腳掌、腳尖咁樣行，即係每一步都腳踭、腳掌、腳尖、腳踭、腳掌、腳尖咁樣嚟到行。咁當然咧，中間咧點解要擺本書咧？就係牽涉到你唔可以喺度跳咯。即係因為有時可能腳尖同腳踭嗰個力，如果用得唔好嘅話，咁你就會變咗喺度夾。咁即系个人喺度跳下跳下跳下， 弹下弹下。 系啦，嗱呢样嘢咧，我又分享少少俾大家听。 系。 有啲秘聞咧，因為當年咧我都有拍 TVB 啦，我如果喺娛樂圈嚟講出道嘅時候就喺 TVB 啦。咁我嗰陣時咧就拍相對比較多嘅古裝戲嘅。咁當時咧就有幾部嘅宮廷劇啦，係啦，咁就叮叮噹噹咧，即係啲女角咧就係啲公主啊、成啊嗰啲咁樣咧，就好多呢啲 頭飾 咁樣嘅。咁曾經咧有個前輩咧就有少少不滿，咁就望住一啲新進啦。咁當年啲新進比較多咧，就讀翻書翻嚟噶嘛。咁就冇乜可能中國嘅一個身段基礎啦，或者冇特別去學習咁樣啦。咁之後咧一路每一步路行，佢其實嗰啲已經唔行原步添路，唔係行原台添路。咁佢就正常咁行，但係因為正常咁行，佢冇行原台咧，佢個頭飾就係咁喺度噏咯。咁其實點解？所以點解我哋因為粵劇啲頭飾都系叮叮噔噔噶嘛，咁所以点解我哋行步路都要好好地咁学咯？就我哋点样压住？点解我话要摆本书喺个头顶就系咁解啦？即系我哋就唔俾我哋自己系咁喺度 喐，喺度喐， 系啦，跳咯， 即系要有个水平咁样，一路 keep 住，系 冇错。咁呢啲都系即系我哋有学习过嘅时候一啲优胜之处啦。咁所以当时就可能相对多嘅古装戏就会用得着咯。 系嗱，呢、這个就系行路啦。咁做手咧， 做手都系噶。其实咧，我哋就算譬如就算而家拍古装戏都好啦，虽然冇话好雕琢。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穿着件衫那个身形呢如果我们懂得摆的话呢都会靓一点的。那这些就会有些不同啦。那譬如可能以前的前辈直情要热水浸手添啦。 为什么呢 要浸软它。 咁遠對手，咁所以佢擺出嚟嗰啲動作就會又遠啲啦。 因為咧，我第一集嘅時候咧，我都有討論過啦，就係、是、粵劇咧係好講圓嘅，係啦，即係類似太極咁啊嘛。我就話，咁、我哋圓圓咧係圓到手指都圓，係啦。咁所以嗰個弧度啦，咁點樣可以令到即係可能我指人都好啦，咁我直不甩咁指啊同。正不甩指啊，成只鳳爪咁樣，成日都話， 即係我指住你，係 啦，我指嘅時候，我嗰個弧度，我都做到嗰個圓咧，咁、就係最靚啦。 所以你就話啊，第一集嘅時候有提到嗰個美感啊，即係每一個細節咧，佢都有講，係啊，隻手指，咦，咁我唔得咯，我啲手指咁骨， 我唔關事練翻嚟嘅，咁我都有，咁都有好多拉筋、拉手指筋嘅動作。 整得 gel 夾啊，我想問， 嗱，近年係好多嘅 ，都冇所謂啦， 都有嘅， 都有嘅，咦，咁我想问一下啦，做粤剧咧，使唔使 keep fit 咧？ 咁梗系要啦，喺我角度啊，我觉得因为声色艺啊嘛， 系 色咪就系你个look咯。 即係所以其實同跳芭蕾舞啊嗰啲 都有關係 咪？因為譬如如果你話想做一啲靚嘅角色咧，即係我睇戲咧嗰啲咩黑天鵝、白天鵝嗰啲咧，佢選角嘅時候咪要哇揾嗰啲舞蹈員係好 fit 好瘦嘅，即係有少少贅肉啊，咁個老師都會覺得你 foul 啦咁樣。做粵劇其實咁多衫咁多頭飾遮住曬又化曬妝咯，咁其實使唔使咁嚴格咧？ 應該咁講啦，粵劇咧始終而家嗰個市場啦，我哋其實都係市場掛帥嘅啫。咁好多時咧，都係可能觀眾比較喜歡邊位演員，咁喜歡佢做嗰個劇目，咁就自不然由佢嚟做嗰個劇目啦。咁但係頭先講緊話修身型啊呢啲咧，我諗係嗰個表演藝術者自己對自己個行業一份尊重咯。即係你自己得對我哋做 artist 一定要 keep 住瘦咁解啫嘛。 但係如果你太瘦，會唔會演一啲角色嘅時候又唔似咧？ 呢個對我嚟講係一個困難嚟嘅，因為我做拍戲咧，我就要瘦啦。即 係 因為鏡頭係會將你拉闊嘅嘛，搶咗演唱會噶嘛，嗰件事係。咁但係粵劇入面我扮生角嘅時候咧，我變咗我入面要著多幾件棉衣。 哦，係咯，因為有啲角色即係太瘦，可能唔好睇，即係冇威嚴。係 啦，特別我做男仔，我做官威嘅時候，我太恩咧，我就唔得嘅。咁所以我就對我嚟講係困難嘅，咁我咪熱啲咯又有。 哦， 係啦，即係著多幾層嘅棉衣啊 咁 樣。 咁個妝會唔會都改佢咧？即係化翻肥。肥啲啊！ 化得肥啲有啲難度，但係即起碼都唔好超級瘦咯，因為始終我自己做生角， 有啲人即天生啊，正所謂骨骼精奇，係適合做粵劇多啲嘅咧。我相信你嗰啲筋骨軟一定係都係著數 噶啦，柔軟度一定。 咁仲有冇啲咩話？譬如個樣啊，或者嗰個身高啊等等。即係身材啊， 都有噶， 係 因為咧嗱，譬如你講起樣呢件事咁樣啦，其實輪廓太深嘅人咧，化大氣妝係唔好睇嘅。 哦，係啊， 因為我哋本身咧，我哋嘅妝容咧係用紅白黑三隻色咧嚟到去處理嘅，當然唔計花面啦，花面係另一樣嘢啦。即係我講緊盡扮，即係扮靚仔、扮靚女嘅時候，我哋就係紅白黑咁樣三樣色嚟到去撞啊，即係嗰個對比色咧嚟到去營造嗰個輪廓出嚟嘅。咁所以當你越係嗰個面，你個輪廓本身越深，咁我用紅即係用紅同白嗰個對襯出嚟，你個鼻梁再白啲咁樣又再突出啲，咁都會好突咯。咁就會相對地 轻手啲咪得咯， 变咗要花功夫咯，真系可能要花功夫。咁当然有啲调翻转头，有啲可能本身你觉得佢未必系咁靓仔，未必系咁靓女嘅，但系可能上咗妆又 OK，又几靓， 即系佢嗰个可以发展嘅空间比较大啲。 又或者咁讲啦，即系如果你话蛋角咁样计啦，生就冇得话扮肥啲、扮瘦啲啊，块样个样，但系蛋角咧系得嘅。蛋角得咧就 系 因为佢哋嗰啲片子，我哋称之为好多頭髮都成棚牙嗰個咧，即係個幾隻牙咧， 懶係好似陰嗰啲，但係一個個圓咕碌咁樣嘅， 冇錯。咁嗰個兩個鬓咧，即係喺耳仔前面嗰兩條鬓咧，就係幫佢哋修容噶啦。 哦， 可以修洗塊面咁， 就係美圖， 冇錯， 兩款嘢啦， 愛滋美圖咁樣，係啦。咁生就冇啊，因為生冇嗰條嘢嘛。 哦， 咁但係當然可能你化妝上面可能畫，我哋都會畫鬓嘅男仔都，咁可能你自己畫翻切啲咯。 好啊，咁我哋下個禮拜又再學啲粵劇嘅知識啦。今朝早唔該曬啊，丁偉。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好啦，咁啊，时间嚟到朝早嘅7:24，阿 O 都翻咗入嚟直播室啦。早晨， 早晨。 小白同埋 Barbie 讲讲呢一个啊，嗱，近排咧同啲婚礼业界朋友仔都开始讲啦，话疫情开始复苏啦，咁啊，有啲咧之前计划咗结婚嘅朋友仔咧都可以按照原定嘅计划摆酒啦，但系摆酒之前咧，一开始一个婚礼啊或者结婚嘅成立咧，就系首先要求婚啦，求完婚之后就同即系双方屋企人饮餐茶啦，跟住咧就要过大礼啦。咁啊，讲到过大礼呢一样嘢咧，喂，近排咧再重礼咗，因为见摆酒咧唔系可以摆到好多围啦。咁诶，记唔两位拍档记唔记得当年自己过大礼嘅时候系个情景系点样噶啦？ 都记得啲嘅， 我都记得少少噶， 系咪啊？做好多嘢上去。 诶，我同小白咧，我 都系负责拎嗰边啊嘛， 负责拎嗰边啦，仲要叫个兄弟嘅。 啊， 我如果最传统咧，好似自己都唔可以上去嘅，要个叫个兄弟。 有啲咁嘅事？ 攞、那个 我自己上去嘅、啊，我仲冇揾兄弟帮手，我自己拎晒上去咁样。 各处乡村， 各处啦， 梗系啦，呢啲就我就叫咗个兄弟攞上去，咁一代二代咁样啦。咁啊，记唔记得入边有啲乜嘢啊？ 我记得有对椰子， 我知道是有椰子，但我唔记得我嗰阵时有冇椰子。 你都系节俭派啦，节俭派都好重 要。唔系，我唔系节俭派，唔系有嘅，但系嗰扎礼品咧， 有啲海味嘅应该 系啦，我都有嘅，但系 一定有嘅。而家谂记得咗啫。 问我谂翻起，谂唔谂得翻咧？到底 exactly 系边一个边一种有，边一种冇咧？我就唔系好记得啦。 跟住我记得嗰阵时咧，即系其实嗰啲铺头咧已经会教你，即系佢会有啲人系教你打点呢一件。咁佢咧嗰阵时，我嗰阵系都成十年前啦，差唔多十年前啦。咁我记得嗰阵时咧，我都有去做过 research 嘅，即系发生呢件事之前。 你先生做 research， 通常系个男家嗰边搞掂晒噶嘛，即系比方说系你老公同你奶奶或者即系嗰啲搞晒嗰啲嘢，跟住你负责收礼嘅啫嘛。嗱，新娘子 其实咧就系顺个便嘅，因为我嗰阵时咧记得咧系去筹备嘅时候咧，我就系去租嗰啲好传统嘅中式裙褂。咁咁啱线咧，嗰啲老店咧又真系有埋呢一个过大礼嘅服务，咁我见到写住过大礼三个字，咁我问下佢咯。咦，其实过大礼系点噶？咁咁佢就教啦。我记得嗰阵时咧都有教。 你只裙褂唔知咩样嘅咧？ 唉，唔好谂啦呢啲。咁咧嗱， 有冇想睇下？ 有 啊，系啊， 都有请我哋去饮啊。 系啊， 睇翻先。 系啊，睇翻。嗱，咁总之嗰阵时咧，我好记得咧有一句说话咧系令到我哋好放心嘅，就系因为佢话咧，其实你所有嘢都可以唔使准备嘅，如果你嫌麻烦嘅话，你只要封一封大礼时写住包。罗曼有咁就得噶啦， 不过呢个过程我觉得系应该要做的。 唔系你个过程系你行嗰个过程，系搬个过程定系点先？ 搬个过程拎啲嘢上， 咁你搬笔纸上去都 真系有啲实物喺度嘅。 唔系啊，如果你搬一箱箱钱，我相信你太太屋企都好开心噶。 搬箱金条啊，有份屋契、啊。 我自己都会觉得咧，钱或者心意咧系有准备， 不过传统应该尊重。 系啦，少少嘢传统嘅都应该尊重嘅，一定有个玄机喺度噶嘛，传统嘅嘢。 点解无端讲呢个咧？哦，原来咧有即系一啲做婚礼嘅商店咧，佢都找紧。呢、这个机遇、哦，俾你咧买过大礼产品嘅时候咧，用消费券，咁、 哦、 你可以仿佛上悭翻啲钱啦、 嗯。 但系咧嗰个叫做礼品包啦，或者过大礼嗰个花篮。嗯果篮，我都唔知 果篮啦，总之嗰喜篮啦。 总之嗰嚿嘢旧时原先你 budget 系5000蚊嘅，咁依家就你有消费券都收埋嘛，咁你咪再加多2000蚊咯。 哦，哎、即系可以将佢加埋。 系啦，诶、哎，屋企咧六只包鱼唔够食噶，整够16只啦，咁样。 咁可能唔够俾。 每样嘢都加啲钱吓，可能都系咁啊吓，咁所以就即系呢个过大礼咧，就都系需要重视嘅、嗯，尤其是依家根据报道都有讲啦。话其实摆酒方面咧就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样大排筵席啊，摆60围又得，100围又得，咁所以点样可以俾到一个体面啲嘅过大礼咧，都系啲新郎哥啊拗爆头要谂嘅一样嘢。 而家要谂嘅就有阵时人少少聚一聚， 系啊， 其实都系好开心同埋可以好幸福嘅。 今日系8月30日，星期一。

日咧培訓我哋乜嘢咧？阿超 B 培訓我哋跳舞。 阿志哥好榮幸啊，有幾位嘅 dancers 咧係陪佢一齊跳舞噶。 係啊，仲有啲 dancer 咧啱啱好加埋嘅年紀咧，先係你志哥個年紀嚟嘅。 你爸爸幾多歲啊？ 而家卅幾。 係佢，超 B 係你爸爸。 我生得你出，咦？你生得我出？你有冇諗過有一日你同你阿爺一齊跳舞啊？ 使唔使咁薄啊？李志刚， 为咗听众再薄啲都得啊！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残奥硬地滚球开战，香港运动员分途出征小组赛，力争出线资格。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唔可以喺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同埋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又有才华，又后生，又靓仔，仲非常之谦虚添啊 ！Jackson Wang 王嘉尔。 Cause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when you've had a crazy day? Who's gonna dry your eyes when your tears fall like the rain? Tears fall like the rain. I think we live in a homemade video, hey. But it's like you and I rewind to the lowest low. Hey. 佢把聲真可以話超級異形啊！今次揾埋咧好出名嘅 Internet Money 一齊合作啊！本周新登 Hong Kong Top Ten 佔第九位 ，Jackson Wang Internet Money Drive You Hom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早晨，今朝早咧轻松少少啊，星期一嘅早上咧，不如同大家讲下呢个玩游戏。咁啊，我哋有综艺大神啊，钟哥喺度啦，梗系要问下钟哥，有冇发现有啲人咧，其实本身私底下你觉得佢都醒嘅，系啦，应该玩游戏系叻嘅，点不知咧一齐玩游戏嘅时候咧，发现咦，点解佢好似突然之间 猪猪地， 系咯，猪猪地变咗猪队友咧？ 唔系呢个冇挂钩嘅， 系点？ 你平时系醒唔等于你识玩噶嘛？识得玩嘅人又唔等于平时系醒嘅，冇必然嘅呢一样。 即系嗰个游戏嘅性质啊，同 系啊， 我见我旧时睇大台呢、這、一个掌门人咧。獎金獵人都係阿天明佢同，但我又唔覺得天明玩遊戲特別成喎，應該佢真係好好運先 係啊！有時玩遊戲咧，佢唔一定係動腦筋噶嘛，可能係考反應噶嘛，即係嗰啲係即時反應添，即係蛋塊麵包上嚟，你要即刻夾得住佢嗰啲咧，你未必係平時你會有呢啲練習噶嘛，但係唔等於佢平時個人係。 係唔聰明噶嘛。 其實近呢幾年咧都幾興就係玩嗰啲 board game 啊，即係直頭係有啲地方係可能設置咗一間房咁樣，有無數盒嗰啲 board game 咁，你上到去佢會介紹你，即係幾多個朋友玩啊，大概你嘅智力去到幾多啊 ，handle 到啲乜嘢，有冇玩開啊？咁會介紹你，咁啊大家咧就可能真係坐喺度幾個鐘或者五六個鐘或者成日咁樣咧，就喺嗰度消遣㗎啦，亦都成為咗幾多情侶啊，叫做 couple date 嘅活動，即係譬如你話我一對情侶啊，歐一對情侶，咁中國一對情侶，即係個個一對情侶，可能儲埋咧都有十個八個人，咁但係你話我唔想再去唱 K 啊，或者十個人屈喺一間屋嗰度又覺得好窄啊咁樣咧，咁我幾多人都會選擇去呢一啲地方嗰度玩 嘅遊戲啊，即係好多唔同嘅玩法，譬如之前大熱嘅呢個狼人殺啦、啊、咁樣，或者即係再遠古啲，譬如 Uno 啊，或者嗰、那個叫做大富翁啊，其實都玩好耐、嗯 啊， 我完全冇辦法學得懂啊。即係我曾經試過去研習啊，但係真係學唔懂啊！即係桌上遊戲咧，係 咪啊？我哋玩一次你就識㗎啦，中國玩一次玩神光版嘅狼人殺咁樣。 哇！正啊呢、這個，我成日都話呢個可以拍片嘅。 但 係 可能 唔 夠中 國 玩，因為佢 演技太高超， 太唔懂啊，學唔懂。 但係學唔到緊要，最緊要演得嗰個人係 咩？ 係 啊, 啊, 啊，一聽到佢有得演，好啊， 有得演好啊。 但係阿鐘哥都講得啱嘅，我覺得最難或者最花神咧，就係一開頭要了解曬成個遊戲點玩， 好似好複雜。 係啦、啊，嗰段時間。但係當你明咗點玩咧，你就之後就覺得哇，好似上咗癮咁樣㗎啦、啊。今朝早咧，我就想講下，其實有個實驗咧，研究喎，佢做過就是史丹福大學咧，喺1990年嘅時候做過嘅。咁佢咧就揾嗰啲參加者咧就分做两组，咁一组咧参加者咧就要被要求佢用手指咧系敲奏一啲咧众所周知嘅歌曲，咁我谂系生日歌啊、六就指啊咁嗰啲啦， 手指敲奏啊， 系啦敲系啦，咁另一组咧就试图透过嗰个旋律咧讲出歌曲嘅名称。咁好啦，到底呢个实验系做咩嘅咧？ 即系净系打拍子？如果系咁样讲， 系啦。 即手指敲奏系咪即系有个琴键噶都？ 佢冇话有琴键噶。 咁点样可以敲奏？ 嗱，即系如果系净系嗰个拍子啊，你听下听唔听得唱乜嘢啊？ 好好好，祝你生日快乐！真系得噶，可能呢个 Black Magic 嗰啲咁样，大佬。即係講到嗱，你两个先知，我就唔知噶啦，咁样系嘛？ 系啊，呢个 咁好啦，我试一次。 好好。 咦，靜咗啊！搞到大家 係咪好難？ 我最初頭嗰幾下咧，我以為係神光第一線， 係 點知後邊又嘣嘣又多兩下喎、啊。 其實係有隻雀仔跌落水。 哦，係 喎、 啊， 有、 啊啊、 隻雀仔跌落水， 係喎、啊，係喎、啊，係啦、啊，呢、啊啊啊啊這個測驗 嗱，我啊唔得啦，你哋兩個就可以bonding 到啦，有個連連啦， 相通啲， 幾好喎、啊。 唔係、啊啊啊，我都爭啲估到你， 唔使啦，估到你估唔到可以講，估唔到 嗱就係、是、啦， 我真係估你唔到啊。 嗰個實驗就係話敲手指嗰組人咧，總係高估咗歌曲被估中嘅次數，即係當完阿 O 頭先敲嗰、那個有隻雀仔跌落水啦，佢、可能敲極冇理由估唔到啊！你兩個 呢、這個係嘅喎，係噶、所以成日都話喂，我做咗好多提示俾你，你冇理由唔知㗎，係 啊， 係嘅喎， 咁簡單呢首歌係人都相信一聽就聽到啦，即係做嗰個人咧會咁樣覺得嘅，即係可能你睇嗰啲遊戲節目玩嗰啲大電視都係咁樣啦，我做曬出嚟㗎咯，點解你估唔到㗎？咁啊認為咧另外一組嘅人咧應該好容易就會估得出個答案啦。咁、其實咧佢呢個實驗係想講咩咧？就話撇除咗對方嘅智力高低之外咧，其实咧系同一个知识嘅诅咒系有关嘅。 知识嘅诅咒啊， 系啦，其实 系钢铁奇侠啊 ，Iron Man， 系 你唔系唯一一个喺宇宙被知识诅咒嘅人、啊。 系啦，咩嘢意思咧？佢就话，当你啊同对方交流嘅时候咧，下意识就会认为咗对方拥有理解你意思嘅相关背景嘅知识，即系譬如你谂住一啲嘢，你就会觉得其实你一定知嘅。咁所以呢一样嘢咧 ，apply 喺好多唔同嘅地方，譬如你话上堂，老师讲一啲嘢，咁可能佢会觉得你应该会知啊，咁所以佢可能会讲得快，或者会 skip 咗一啲咧你根本唔明嘅地方。 因為佢自己個意識就係你已經明白咗嗰啲基本知識啦，咁樣咁就會令到咧，其實溝通上面咧容易就出現咗一個落差啦，即係我以為你接收到我嘅信息，原來你冇。咁除咗學校之外，可能工作嘅場所亦都係啦，即係老細講完嗰樣嘢，跟住另個頭行咗去啦。咁其實原來你係 get 唔到曬佢成個意思嘅咁樣。咁喺玩遊戲上面亦都有呢個情況出嚟啦。 呢個好容易理解嘅啫。其实两个人都唔喺对等嘅位置上边嘅，嗱敲紧台嗰个，即系敲手指嗰个，其实佢系唔系估紧嘢噶嘛？ 嗯， 因为佢一早已经有一个预设嘅答案，佢只不过系陈述一件事出嚟啫嘛。 系啊系啊， 另外嗰边先至系估啊嘛。系，咁所以佢系陈述紧一件事，一边系估紧一件事，咁点会系会觉得人哋一定估到咧？ 系， 因为大家都唔系做紧相同嘅嘢。 但系个心理就会觉得咁简单，咁简单。 就因为佢知道答案啊嘛，调翻转头，咁其实佢当佢要估嘅时候，佢亦都未必估得中。 冇错啦，所以对方通常就会话咩咁叻， 你 估 啊。 分手两字讲得太迟，伤口中八字，从来并没兴趣探究你与他的历史。想起昨日对你仁慈，相信你在意，谁如弄我同事，回头又与他新开始。终于明白必须自爱，自然能被装载，乞讨才换到的未来，注定任人主宰。终于明白怎么自爱，若无其事退开，再不追究往日，让我爱情尽比赛。 歌曲嚟自曾乐同嘅《白痴》， 我系林慧， 我系白元浩，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每日朝早六点， 当你翻学途中孭住一个沉重嘅书包， 或者上班途中攞住一个烦恼嘅公事包，我哋会陪住你。 梁荣忠、 崔杰彤、 阿欧、 林慧、 白元浩， 同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每日14400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 晨光第一线， 我记得咧，之前咧我有问过钟哥嘅，就系关于储钱嘅问题咧。咁啲男士咧就表示啊，自己嘅储蓄咧可能就唔系话真系好多啦，或者系即系或者系好频繁啊，或者每个月使嘅钱可能都好多嘅咁样。 系啊。 到而家都依然系咁样。 我唔系太赞成储钱嘅， 嗯， 因为咧， 点解啊？ 储钱咧，钱系跟唔到个通货膨胀啊嘛， 系， 所以你要适当地啊，记住啊，适当地 系 投资， 嗯， 咁你不能过分，啊、即系如果你话一蚊都唔储，然之后全部攞晒去投资，梗系大件事啦、 嗯， 所以要适当地咯。 咁啊系，即系开源节流应该系并存嘅。 系噶系噶系噶， 净系节流啊唔得嘅， 唔得噶。 系咁，小白咧有冇储蓄嘅习惯 咧？有啊，不过储嚟储去储唔到好多咯。 嗱，我发觉咧，而家呢个系巧妙嚟嘅，你两个嘅答法咧都系个标准男士嘅答法嚟嘅、 嗯。 因为咧，我相信咧，即系如果一个男士话俾人听咧，我自己成日储蓄嘅话咧，咁可能咧另外一半啦，或者系即系认识你嘅朋友咧，就会觉得，嗯，嗱，如果你未有伴侣或者仲系一个黄老五，嗯、好似阿钟哥咁样咧，钻石级嘅，咁、嗯、咧可能啲人就会觉得啦。嗯，会唔会佢都系有好多个财富咧？咁可能你又会谂到啊，佢会唔会咧，即系走埋嚟认识我嘅时候咧，都系因为呢一样嘢咧？ 哦，我又唔担心、啊。 你唔担心、 啊？如果你用财富去划定系咪钻石级咧？ 嗯， 我极其量咧，你做俾我得噶啦，我系白金级嘅啫。 喂呀， 喂呀，唔好呢个级得唔得啊？ 你维持喺钻石级先啊，暂时。 黄金唔得嘅， 黄金其实都几好噶。 黄金都好好。 真金不怕红炉火嘛，哎呀，真系啊！嗱、嗯，因为点解突然之间咁样讲咧？男士咧、嗯，我都发觉系噶，我身边有啲即系都几 friend 嘅男仔啦，咁、 啊、 有时都会即系讲起自己嘅人工同埋收入支出成唔成比例啊，咁样啦。咁有时都问佢哋嘅，嗱，有啲咧就系单身嘅，咁啊仲未计划咗话会结婚啦，咁、嗯、即系都仲喺度谂紧话储钱嗰样嘢，咁、嗯、会讲到钱嘅问题啦。通常佢哋俾我个答案咧，都系话，都冇乜储到钱啊，好似每一个月咧嘅花费都好大， 即系 又要养家，系啦，好多都系咁样讲嘅。咁、嗯、然后我就谂啦，啊，好似我身边都真系冇乜一个男士同我讲话吓，佢有稳定嘅储蓄习惯，又或者系将啲钱咧，即系点样去 储 啊，系啦，滚存，即系比较少啲呢一个概念。 而家咧多咗好多嘅男士啦，我咁讲啦，其实佢哋大家都会点解唔会有一个特别嘅储钱嘅习惯咧？系因为佢哋已经 join 咗啲银行或者保险公司。 以为储紧钱啊？ 唔系，咁佢哋真系讲到明储紧钱噶嘛？跟住话俾你，你六十岁嘅时候咧，你就会有呢一笔钱攞翻噶啦咁样。 讲多次啊！以为储紧钱、啊， 所有嘢都系冇人知嘅。你去到六十岁嗰下，你就知啦。到底攞翻几多出嚟咧？同埋到时嘅嗰个通货膨胀会唔会真系都仲系你觉得心目中嗰笔钱咧？咁呢个就要自己计啦。坊 间最好嘅精算师做紧咩嘢？ 系咩咧？ 就系帮。保险公司计紧数 系啊， 精算啊，精算 师计啦。所以你一系就立志自己成为一个精算师，一系咧你就要识到一个好叻嘅精算师，等佢帮你计计条数先咁。咁你就唔使俾保险公司帮你计啦，即系可以中间 skip 咗个步骤啦。咁咁呢个人即系咁讲咧。嗱，后屘我发现咧，其实人人都一定会有啲储蓄嘅习惯嘅。就算阿钟哥你话可能储嘅唔系好大部分，即系可能喺流动方面咧都系大部分嘅，即 系 滚存啦，都唔多。 佢啲玩具好值钱噶，算唔 算？我就系想话咯。 点解啊？ 佢嗰个流动系包括埋买收藏品， 我就好少储蓄嘅，即 系 好少储蓄现金喺身。 嗯， 因为咧一有钱系身痕啊，我惊、 嗯。但你又唔中意用电子货币、啊， 所以咪使现金咯。我计住自己有几多钱咯， 嗯、 即系每个月喺Vincent 系最清啊、 嗯 每个月要帮即系佢帮我买啲嘢要俾钱嘅、我听日点解听日咧？我话因为我要去银行攞钱啊。 呢个好正嘅， 即系惯咗有一个习惯咧。你数住，譬如我今日攞一千，一千攞一百，一百咁样，你计住哦，我今个月使几多钱？电子货币唔系唔好，好赞成嘅。但系对于某一啲人，好似我呢啲嚟讲咧，好容易会失预算啊。咁所以咧，情愿系有一个工序，你好烦要去银行排队，咁你就哎呀。下次使少啲啦，咁、你咪唔使咁烦咯。 都几好喎、啊，你呢个谂法。 呢、這个其实都系，即系我教小朋友嘅时候咧，都好难去到将一个叫做钱银嘅概念话俾佢听。你知而家细路仔通常都系一人一张卡咁啊，搭车有咩买嘢都系嗰张 do 晒噶嘛。 系啊， 佢冇嗰个概念噶。 系啊， 你唔入咁多钱入佢咪得咯？ 我已经冇入好多钱噶啦。 佢都冇一个概念噶。嗱，譬如你俾张八达窿佢，佢搭咩车都 do。跟住佢唔知道啊，乜原来要增值嘅咩？ 扣咗 钱啊！佢唔知噶嘛。 嗯、 所谓嘅增值其实就系将一啲钱放入呢张卡度啫。咁但系所谓嘅钱佢咪冇咗咯？因为我哋僆仔时代、 哦、 一毫子就一毫子抌落、 哦、 去个钱箱， 都系嘅，会薄弱啲嘅。 系啊，而家嗰个做法就系呢张卡，哎呀， 嘟唔到啊，阿爸点算啊？ 系啊， 阿妈你帮我搞啦，系咁样。 跟住啲父母就去解决啦。 同埋好多住户咧，其实而家都用同一张卡去嘟噶嘛，即系嘟入闸啊， 又系佢， 跟住翻学又系佢。咁你样样嘢都嘟喎，真係冇个概念㗎喎，係咪先？ 所以呢嗱，储钱呢我觉得呢都係一个非常之重要嘅習慣嚟嘅。咁点解咁讲呢？因为最近见到报道呢，有一个男士呢，佢就用咗一个我觉得都几新颖嘅储钱方法。嗱，虽然个故事呢其实就唔係突出佢储钱嘅方法有几精明或者有几咁特别嘅。但係我睇完成个报道之后呢，我只係记得佢最大嘅亮点係佢储钱嘅方法。 返去猪仔前啱咁 样。咦，差唔多啦，差唔多差唔多。 一翻屋企就将裤袋嗰啲散银放晒落去。那個罐 通常有啲人都係咁嘅。嗱，呢一個咧，我覺得之前都有人分享過，每日將你散銀儲起佢咧，其實你一年都可能已經發咗達噶啦嘛，可能多咗個五位數字嘅儲蓄噶啦嘛。 有冇咁多啊？ 有啊，有啲人真係找埋，可能一日有幾十蚊散銀咁樣咯。 係啊，都唔出奇嘅。之前都講過咧，我有個習慣就係有一個散紙包嘅。我諗而家冇乜人有噶啦。 我都仲有。 你都仲有。 我都仲有個散紙包。 我一個專係載税銀嘅包包。咁我嚟做咩咧？即係譬如話，俾有陣時俾 tips， 即係當然因人而異啦。有啲人咧就會俾紙幣咁20蚊、30蚊或者再多啲咧。我通常咧就俾20蚊啦。咁但係咧，佢會找翻嚟嘅時候咧，會找翻啲税銀噶嘛。我就都係20蚊。税金我立翻嘅，咁啊，另外再摆低一张20蚊纸咁样。好啦，呢啲税金嚟代起佢，平时我嚟买早餐。 哦，你中意咁样使钱喎，真系。 其实即系随笨有精噶。 点解咧？ 系啊，因为咧，譬如话，如果佢呢度摆咗15蚊喺度，如果我摆多一张摆多一个5蚊咧，好似好肉酸啦。咁但系如果我摆一张20蚊喺度，或者摆张10蚊喺度，咁啊即系变咗25蚊至35蚊噶啦嘛。咁又我又肉赤啊嘛。 咁你攞翻嗰堆银， 攞翻15蚊嘅银翻嚟，我摆翻20蚊，我每次都系俾廿蚊啫。 同埋咧，其实钟哥呢一个方法咧，学你话斋咧，真系咧冇咁肉酸，同埋咧人哋会帮你为你谂啊，可能咧佢需要生活上用到啲银啊。 系啊， 哎呀，真系好啦，梁生咁，仲俾翻廿蚊添。 电视真系几得睇，望落去 电视得睇啲，系咯，你唔使俾啲即系我哋要做神沙啊嘛，嗰阵时度，你唔使俾啲神沙人咧， 系咯， 纸币嚟噶嘛， 跟住佢翻到柜台又好睇， 好睇啲啊， 梁生，哇，喺 唔使嗰边仲倒啲粉落去咁样啫， 系啊， 佢觉得可能都几好啊呢个人吓，仲帮你谂埋嗱，我想讲嘅呢一个男士咧，佢嚟自泰国嘅，咁啊最近睇到报道，佢到底发生咩事咧？就系其实我谂佢好肉赤嘅呢单新闻里边吓， 做咩啊？ 就系佢一个储钱嘅财富保障的一个位置，就完全咧系俾人起咗出嚟啦，叫做即系佢嘅女朋友发现咗佢储钱嘅地方， 有咩一个饼罐放喺床下底。 嗱，你呢啲已经系好传统嘅谂法，即系嗱，猪仔钱罂啊，或者系玻璃罂啊，甚至乎系有啲人话连喺张被度嘅， 系啦系啦， 嗱呢一类啦吓。佢咧就唔係，因為佢屋企咧就有一埲牆咧，就係一啲假嘅牆嚟嘅，即係攞嚟做間隔嘅間隔牆， 即係假天花嗰啲 friend 喎， 係啦，類似啦， 即係空心嘅， 係啦。咁大家如果真係有涉獵嗰啲裝修範疇，你知道有啲咁樣嘅活動式嘅空間， 我都揾緊屋企有冇啲咁嘅位啊？而家 好易嘅啫嘛，蝦下佢。 系啦系啦，空心嘅 ，我要凿穿佢，仲要再揾翻。 咁你会发觉咧，呢啲装置咧，嗰条边咧，通常都系有一条胶条嘅，然后佢封咗嗰个位置咧，其实系可以摄一啲好薄嘅入去嘅，因为佢封唔实噶嘛，佢其实用拉钉嚟拉住一头一尾中间。佢真係逐張攝入去， 咁佢點計到自己到底攝咗幾多張咧？ 嗱，呢個佢冇講喎。 逐日喺度 count， 佢唔需要計噶嘛，即係佢有個習慣儲噶嘛。 佢只係想揾個地方收埋啲錢啫。 其實我心癮嘅喎，即係如果係我有個心癮， 你想數啊？ 到底有幾多？ 我冇嘅喎， 我都冇喎。 我有啊， 不如以前儲豬仔錢鈔咧，你唔會每日數究竟裏邊有幾多錢，你唔會倒曬出嚟再數一次。 同埋我覺得咧，儲錢嘅心態，如果我自己嘅話咧，我唔係諗緊我到底儲緊實質有幾多錢咯，我係覺得自己一路累積緊嘅財富咯，同埋我好肯定。我拎唔翻出嚟，即系短时间内，除非我凿穿嗰埲墙，未啊， 肯定攞唔翻出嚟咁大嘅利 息。唔系啊，即系我意思系，如果储实体钱啊，都系喺翻自己度嘅，即系我唔会话咁快，因为我以前咧买嗰啲猪仔钱硬咧，我有决心噶，个质系唔可以开噶， 唔可以开噶嘛， 系啊，真系要剥烂佢先至可以拎得翻出嚟。 咁你嗰个点啊？一张摄落去，摄落埲墙，跟住点啊？拎嗰个人 嗱，跟住佢咧就一路摄一路摄啦，就谂住嗱，佢已经大概储咗6至7个月啦，个报道话佢，咁跟住佢就你谂下会唔会日都将自己即系。 洗剩嘅纸币摄入去。 嗯， 好啦，咁大概咧，佢最嬲尾就讲话系7000多港纸啦，都唔算好多啦。其实你话如果、 OK 啦 OK 啦，但系 游戏机都够钱啦， 系啦，即系储半年咁样， 都系加埋都得5000啫，佢有7000。 佢半年都差唔多咁上下时间啦，跟住咧，但系有一次咧，佢喺摄银纸嘅途中咧，就俾佢嘅伴侣发现咗，即系点解摄啲乜嘢落埲墙度咧？ 究竟系话佢大意啊，定还是佢女朋友精明咧？ 其实可能已经望咗好耐啦，即系成日喺度搞咩咧？摄嘢咁， 佢就装个 cam 啊， 咁啊唔知啦。不得而知，有好多方法都可以发现嘅。咁同埋始终都喺屋企里边咧，要撞见咧又唔系真系咁难嘅。咁结果咧就逼佢咧要剥烂埲墙，拎晒啲钱出嚟，剥烂埲墙， 跟住就攞翻啲钱去整翻埲墙啊！ 剥烂埲墙， 剥烂咗都要整噶。 整入边发现有6000元，整翻埲墙要17000咁样，真系垂精有笨啊！咁样真系 垂精有笨啊！咁呢个故事咧就即系又唔可以话叫人哋唔好再咁样收埋钱嘅。不过即系可能奉劝啲唔想俾人知道有私己钱嘅人咧，即系揾啲聪明啲同埋真系冇咁危险嘅方法去做呢件事啦。 即系其实咧摆喺埲墙里边咧唔系唔好，但系我通常睇嗰啲电视剧话摆或者啲特务片咧放啲咩喺墙咧，系将啲钱摆埋一嚿一嚿扎。到一纸啊，好似一嚿砖咁，先至会黐落埲墙。 系啦，然之后掹开嚿砖摆落个窿度，收翻埋。 即系一张一张咧，又无谓啊。 系啦，一沓得一沓，又或者系攞嗰啲叫做密实袋放收喺 个 水箱嗰度。 哇，你仲要包埋密实袋？呢个聪明，呢个聪明。 水箱 马桶水箱嗰个。 系啦，你收埋埲墙都仲要谂下，你肯定冇白蚁字好。 系啊，如果咪翻翻转头啊，最简单嗰啲啦，你攞翻个饼罐啦。中秋节就嚟有月饼盒噶啦， 个饼罐都要谂下收边噶嘛， 床下底咗咗边度摆啫， 好容易俾人发现噶。 你唔好俾人攞咗回收至紧要。 啊，又系， 系啊， 即系咁啊， 回收真系肉赤。 唔好讲咁多啦，好似我咁样，翻翻去银行每个月排队，翻翻去即系每个月去一次，我每个入钱入几钱啊？20元都好啊， 泰国嗰位朋友就应该每一日去银行入咗嗰张纸币佢。 有袭击的侧缘地，吹袭美国南部的四级飓风艾达，在当地星期日下午在位于路易斯安那州格兰德岛附近登陆。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艾达的最高风力达到每小时240公里，是登陆美国第五强度的飓风，预计部分地区的雨量会达到60厘米。16年前造成巨大破坏的五级飓风卡特里娜亦都在同一地区登陆。路易斯安那州出现狂风暴雨，截至当地星期日中午，全州有超过360000户断电。当地官员表示，艾达在三日内迅速增强至到大规模的飓风，令到政府没有足够时间疏散390000名居民。总统拜登听取联邦应急管理人员的简报之后表示，艾达威力强劲，可以构成严重破坏，沿岸居民的停电时间可能持续几星期，呼吁民众留意官方公布。州长表示，艾达可能是170年以来吹袭当地最强劲的风暴，数以100000户居民已经撤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885点，升244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88，英镑10.716，瑞士法郎8.545，澳元5.695，加元6.172，新西兰元5.459，欧元9.188，每百元兑港元7.0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1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7.48美元，卖出1818.5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港队加油！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继续请嚟啦，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 啊，不如今日咧就由上个星期五啦，联储局主席啊鲍威尔咧喺 Jackson Hole 嘅周年大会嘅言论嗰度开始讲起，而且咧再睇下温生咧有啲咩分析啦，唔该晒。 好啦，因为咧上个星期咧，我哋见到咧就联储局咧主席啊鲍威尔咧喺 Jackson Hole 就讲咗番说话啦，咁佢番说话当然咧就好值得大家关注啦，因为会影响咧日后咧美国嘅货币政策嘅去向噶。咁喺个大会度咧，咁佢就坚持咧就话现金嗰个通胀嘅问题咧，都系短暂性质嘅啫，咁样样就唔急于咧就系作出退市嘅时间表嘅。咁啊担心咧，如果退市过早嘅话咧，一旦损害咗经济咧，日后又要去再补救咧，就会造成混乱。咁但系咧，鲍威尔咧都认同咧，就近日咧一啲联储局嘅委员嘅讲法啦，就话如果见到美国嘅就业市场咧真系有强劲嘅改善嘅话咧，就唔排除咧可能会喺今年里边咧作出退市嘅可能啦，咁样样。咁正系因为佢咁样讲法啦，咁所以咧喺今个星期五咧，美国公布嘅八月份嘅就业报告咧，就将会成为市场嘅焦点，就睇下美国嘅最新嘅就业情况系点样样啦。咁由于市场咧一直都唔预期咧，就鲍威尔会喺上个星期五嘅周年大会咧就去定落嗰个退市日期啦。咁所以上个星期五我哋见到咧，就算佢唔俾市场一个退市嘅时间表，我哋见到美元嘅汇价咧都冇乜点样即是大幅度下跌的，跌幅都是很轻微的。往后来讲的话呢，当然我们要留意住美国的就业报告啦。除了这个因素之外来讲的话呢，就要留意住呢，就因为美国呢现在是受到这个 Delta 病毒呢所影响啦。它现在每日新增确诊的人数呢都讲了成十多万的。还有加上不要忘记，因为踏入九月份呢就学校开学了，相信呢可能会令到呢个疫情呢会更加差的。这一切来讲的话呢都可能会左右联储局的退市決定嘅，咁由於聯儲局十月份嚟講嘅話咧就冇議息會啦，咁九月嚟講嘅話咧仲有好多嘢要留意啦，例如好似個疫情嘅變化啊，那個美國嘅就業嘅市場嘅變化等等，咁所以咧我唔排除咧可能聯儲局咧最快如果真係要講落實退市嘅日期咧，都可能真係要去到今年嘅十一月份咧先有機會咧係提出嚟啦，咁所以就呢個大家要留意住啦。 嗯，咁温生再讲多少少本周嘅市场焦点啦，睇下啲油方面嘅情况交俾你啦。 好啦，喺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呢，要留意嘅因素真係唔少㗎。咁星期三嚟讲嘅话呢，油总同埋俄罗斯呢就将会开大会㗎。咁据科威特嘅石油部长呢就透露啦，咁佢讲咩呢，佢就话呢可能呢油总呢会重新呢就衡量呢係咪应该每日减产，每日增产，唔好意思，每日係增产40万桶石油呢一个决定㗎。嗱，我哋记得呢喺7月中嚟个大油组大会嚟讲嘅话咧，油组咧先至决定咧，就由八月份开始就每日咧就增产系40万桶石油嘅。咁但系实施咗啱啱一个月左右啦，咁而家油组咧又话可能咧要停刹停呢一样嘢啦。咁其实都唔难理解嘅，因为我哋见到啦，期间嚟讲嘅话咧，个 Delta 病毒咧对全球嘅影响都几紧要啦。咁啊，好多国家嗰个主要嘅城市都封城啦。咁呢个咧会减少市场对石油嘅需求嘅。咁我相信呢个嘢亦都系导致油组咧系有呢一个嘅谂法嘅原因嚟噶。 嗯，环节一开头嘅时候咧，温生都有讲啦，话要留意咧今个星期啊美国公布嘅数据啦，个 non-farm 嗰度咧应该点去分析同埋点去预测咧，交俾温生再讲多少。 少少啦。嗯， 好啊，好啊。嗱喺今个星期五嚟讲嘅话咧，美国咧就将会公布八月份嘅非农即系个就业报告啦。咁而家市场估咧个八月份嘅非农新增职位咧就系77.5万嘅，个失业率咧就会下降到5.2%嘅。咁如果属实嘅话咧，咁即系话八月份嘅非农嘅新增职位咧就将会系较七月份嘅94.3万嘅增长咧系要少嘅。咁但系咧个失业率咧就有望咧就由七月份嘅5.4%咧就下降到去5.2%。咁啊过去嚟讲嘅话咧，联储局咧一直都讲啦，就话咧必须咧系要弥补翻晒所有因为疫情而失去嘅职位，先至会开始咧就减买债嘅。咁所以咧往后嚟讲嘅话咧，美国每个月公布嘅非农嘅职位数字咧，就要我哋要密切去留意住啊。 除了就业的情况，另一个本周的焦点就要留意欧洲的通胀。星期二欧元区就会公布八月以消费物价指数衡量的通胀数字。这个数字为什么值得关注呢？温生， 这个数字有几点要关注的。首先来讲的话，欧元区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之一，所以它的通胀高与低就当然会影亦都会反映到全球的通胀的情况的。其次来讲的话，欧央行过去对通胀的看法其实有点像联储局的，都认为现在的通胀只是属于短暂性质的。实质上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我们看着数字，数字就会告诉我们是不是真的这样。最后来讲过咧，下个星期四咧，欧央行咧就会议息噶。咁啊，相信咧今个星期咧，如果欧洲公布嘅通胀数字系高企嘅，咁可能咧亦都会左右咗咧系下个星期咧欧央行嘅货币政策嘅决策噶。咁啊，我哋记得啦，就睇翻欧元区咧七月份嘅年通胀率咧就系 2.2% 嘅，咁已经系高过欧央行所定落嚟嘅2%嘅通胀目标噶啦。即管睇下听日欧洲公布嘅通胀数字系几多啦。 最后咧，好多朋友都关心中国啊，特别系啲投资者啦，中国同埋澳洲嘅关系咧，过往咧都麻麻地，但系两者之间咧又有啲咩牵引？今个星期咧又有啲咩重要嘅数字去公布咧？ 关心中国投资者当然要留意啦，喺今个星期二啦，中国官方公布嘅最新八月份嘅采购经理指数啦。咁而星期三嚟讲嘅话咧，中国将会公布咧就财新嘅即系一啲中小企嘅采购经理指数嘅。咁两个数字嚟讲嘅话咧，都能反映咧就最新中国嘅经济状况嘅。咁啊，另外嚟讲嘅话咧，就当然关心澳洲嘅投资者要留意星期四啦，因为当日嚟讲嘅话咧，澳洲将会公布七月份嘅贸易开支啊。咁啊，大家都知道啦，澳洲咧最主要出口咧就系铁矿石噶，咁而铁矿石价格喺八月一踏入八月份，我哋见到咧，去到今日嚟讲嘅话咧，差唔多跌咗成30%嘅，跌咗成27%噶。咁啊，相信嚟讲嘅话咧，呢个咧系会严重影响澳洲嘅出口嘅收益噶。咁所以就算今个星期澳洲公布嘅七月份嘅贸易嘅数字系理想嘅话咧，大家咧都唔需要太过兴奋噶。咁如果数字差嘅话咧，大家更加要担心咧八月份嘅澳洲嘅贸易嘅情况啦。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财金大事件啊！唔该，温生，我哋下个礼拜一再倾啊！拜拜。 阿 欧点啊？ 有乜嘢优惠？ 小白、芭比同埋钟哥。喺度， 喺度， 喺咪度啊！啊，好啦，優惠嘅環節咧，當然要請埋你哋出嚟啦。嗱，唔好講話優惠咁簡單，其實琴日咧，禮拜六有一個叫做小嘅體驗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話説係咁嘅，咁啊奧運啦，咁啊依家都有殘疾人奧運啦，咁啊好感受到嗰種咧運動嘅氣氛啊， 係 好想自己咧都喐動一下啦。咁喐動一下，你知我哋到呢個年紀咧，就真係會買多啲裝備先噶 嘛。例如喺屋企自己即係舉下啞鈴啊，咁樣拉下橡筋繩咁樣。 係啦，嗱呢兩樣嘢我琴日都真係有睇喎，媽咪啊，另外咧就亦都會买埋呢一个咧叫做护腕啊护甲嗰啲咧，你都知道，譬如平时咧出去打波踢波咧都要啊好好保护自己啊嘛，因为咧都毕竟唔年轻啦吓，我自己嚟讲咁啊，即系但系咧。 近呢幾年咧，其實興咗一間 D 字頭嘅運動公司啦。 其實咧，你話興咧，但其實我本身咧，因為可能真係好少去添置一啲運動裝備咧，我本身係唔係好認識嘅。直至到有一位拍檔阿白元浩有一次問我， 關我事啊，原來 你屋企附近咪開咗間啊？咁我先知道。 咁有冇帶小朋友同埋老公落去行下？ 我嗰個嗰間好細嘅，冇咩行。但係咧細得嚟咧又好逼嘅，所以我好怕。 好多人都 我完全答唔到嘴啊！ 點解啊？ 運動嘅嘢咧。真系我真系呢啲系 exactly 嘅门外汉啊！我企喺门口睇嘅咋。 系啊，但系调翻转头，钟哥系有钟哥威猛嘅地方，佢去过玉珠峰。 咪咯， 我哋又未 去 过。 我哋去唔到。 佢一去啲好 extreme 嘅。 系咯，点解你哋又唔去？ 我都想去， 我都想去啊，钟哥。 你唔好以为我哋唔想去啊，我哋都想去。佢去嗰啲地方同我哋嗰啲唔同啊。点 解？小白，我唔同你行山啦。诶，十岁啊， 你系啦。你富士山有几高？ 系啊， 系咪？珠三千几， 珠峰有几高啊？ 我哋个 double 啊，六千几啊。 系啊，所以咪 double 咯。温度都已经唔同啦。 系啊，所以咧，佢喺旁边静静地听就 OK 啦。我哋呢啲平凡嘅运动员，同佢嗰啲咧极限运动员咧系有距离噶咁样。咁点解无端讲呢一个咧？因为咧，将军澳咧，佢嗰个连锁店咧，就有一个咧大概啊四万尺嘅露天平台，咁啊俾啲小朋友可以放下电。 四万尺啊！ 系啊。嗰、那個地方真係好大嘅，因為佢係屋邨商場咧有一個平台啊，佢直情租咗個平台咧俾你玩下嗰啲平衡車啊， 室外㗎， 係室外㗎，佢 indoor 又有 ，outdoor 又有，咁啊入邊就係貨賣嘢嘅。其實咧佢舊時咧户外呢個位咧就有啲 camping 嗰啲帳幕都行曬喺度㗎，即係直情俾你好體驗咁樣入去瞓下呢個帳幕好唔好瞓，好瞓咧咁就買走佢，跟住就去露營嘅時候用咯。系啊，咁佢行咗四五个帐幕， 我都唔知道原来而家买帐幕好似试车咁喎。 系啊， 即系要去瞓下好唔好？ 系啊，私藏褥啊， 系啊， 即系真系要瞓上去瞓一觉先咁样。 系啊，嗰啲帐幕咧系八人用噶，好夸张啊！啲 好大嗰啲。 好巨型啊！嗰啲真係 係咪好似嗰個公園咁樣就話即係港島南嗰個公園啊，主題樂園咧，咁佢咪做咗啲帳幕嘅？佢啲帳幕又可以話大家喺嗰度過完一晚嘢之後，嗱夜晚已經可以睇星啦。咁之後或者可以望住無敵海景啊嘛。佢仲入邊裝冷氣喎，原來 係咪有冷氣？ 我睇咗啲街欄嗱，我自己冇去過，睇咗街欄就話入邊咧可以好舒服，俾大家嘆住冷氣喎。 係啊，咁啊，唔知係咪都可以體驗一下户外？但系有室内嘅凉快感咧，你讲紧嗰个就系海水公园啦，应该系啦。我讲嗰啲咧就系好普通人，即系你话想买个帐幕，譬如去贝澳嗰度，大家 camping 下、露营下咁样。嗱，我近排咧即系入到去呢一间连锁嘅铺头咧，见到最多嘅人咧，有两件事值得分享。第一咧就系个个咧。都好似咧運動健將咁樣，一見到啲健身器材咧，就係嗰啲橡筋帶咧，即係之前小白啊帶過翻嚟嗰條咧，好有粗有幼啊，有長有短嗰條橡筋帶咧，係咁掹啊，跟住有啲咧又做啲 好多動作噶嘛嗰個橡筋帶 ，TRX 啊嗰啲又做啲美軍式嗰啲操練， 我而家咪日日喺度做咯要， 係咪啊？ 係啊， 做咩你諗住？ 唔係 佢訓練佢只腳啊嘛， 放康啊嘛，呢個係， 哦係啊，咁啊 唔好咁急啦。你要接受， 后生仔系急啲嘅， 你要接受，唔好讲 啲嘢，冇啦冇啦冇啦，系啊， 你咩意思啊？大 宇，我惊个小白突然间冇心机做， 系你会好翻嘅，小白， 我会有，我 会好翻，系你会好翻嘅，加油啦！咁啊，头先讲呢个橡筋带啦，同埋另外咧啲哑铃咧就好多嗰啲咧，即系拍拖，依家即系另类拍拖， 我知道点啊？ 你攞唔攞到啊？嗰啲人 系啊，即系有啲女士话， 你可唔可以试翻试啊？ 我要做。好重啊！咁 ，sorry， 我扮到女仔。 跟住 今日 我帮你。哎呀，好重啊！ 系啊，好重。跟住隔篱嗰男仔，好重咩？好容易嘅啫。跟住就 ush ush 咁样举几下咧。跟住隔篱嗰啲男仔咧，即系另外拍拖嗰啲 couple 咧，就你睇下人哋都举到啊，你又举唔到。哇！我喺旁边一听到咧。震撼我心灵啊！呢一句 心都寒埋啊， 系心都寒埋。 砰一声啊，砰一声个心碎咗。 我都忍唔住过去咧，攞住个哑铃 ，ush ush 几下。 我奉劝，即系如果呢件事咧再发生啊，或者女士们咧，你唔就唔好喺公众地方讲啦。 系， 即系你大大声声，我睇人哋都举到啊，你举唔到。 系啊， 即系会引起一啲不必要嘅误会 啊。所以即系重要嘅对白都留翻俾我讲啦。芭比嗰个就唔使声言啦。你主要话你睇点解拎唔起嘅咁样嗰一句，你又负责声言嗰个。嗱呢个。 情景我就睇到啦。另外咧一个几温馨嘅情景嘅，就系咧啲爹哋妈咪咧教啲小朋友啊，即系滴嗰啲乒乓波咁样，即系佢有张乒乓波台行咗出嚟。 乒乓波台都有， 好大嗰度。 四万七有冇网球场啊？上边 嗱，网球场又冇，不过咧佢连个单车嗰、那个位置咧，即系有佢分开行山步、单车步咁样。單車步咧，講緊都起碼有四十幾架單車，係 咪一個單車徑咁樣噶？ 即係佢又冇嘅，跟住掛曬啲單車喺度，咁大家個個都想做車神㗎， 點都夠位俾你試一試㗎啦。 係啦，即係佢有個上咗架嘅位嘅，俾你喺度扮踩咁樣咯。咁嗰啲健身單車咧，有啲人又過咗份喎，當佢好似做 gym 咁樣。 哦， 即係佢換埋衫，即係人哋喺間鋪頭，佢係換埋嗰啲平時你可能去舒適佬嗰度健身嗰啲衫。佢直情出晒汗咁样嘅喎， 有冇请阿李慧思上身嗰啲咁样？ 冇啊冇啊，唔系个个都做到。咁、我喺度谂紧啊，原来免费健身可能喺呢啲地方唔知帮唔帮得到、啊。 其实你咁样讲咧，咪即系好似大人版嘅嗰个大型玩具店，嗰、那个大型玩具店都系咁噶嘛，即系啲小朋友单车可以拆落嚟俾你小朋友踩下，跟住啲玩具可以落嚟俾你试下，咪即系一样。 系啊，咁啊，大家困住喺香港冇乜地方去咧，呢啲咁嘅健身铺头咧，可能都系大家拍拖系好去處。 喂，滑板啊，真系可以试下。其实滑板咧系一个即系地方又唔需要太大啊嘛，同埋咧佢哋嗰啲诶铺头咧卖体育用品嗰啲咧，个地下真系放滑板楼 啊， 一楼 系啊系啊系啊， 特别先噶。 你有试过小白人？ 滑板唔需要地方太大啊！我睇奥运嘅时候，成个场地要飞嚟飞去、啊， 正常人未飞嚟飞去噶嘛，正常 踩两步就 变 到 长 啊嘛，崩咁 啊。唔系，我都帮小白嘅，即系唔通。即系踩场地单车啊，个个都有只镬喺度咧。我屋企啊有只镬， 我屋企都有。 但系嗰啲弧形嗰啲，好似香港都得几个场地有咁样啦。 不过讲真话，嗰只镬啊，即系嗰个场地，我真系好想试下。 哇，系咩？ 我都系啊。 我唔知点踩，即系你踩上去感觉会系点样？ 要有人扶住你先嘅，首先。 但系你踩下咧，你基本上系片咗上去噶嘛， 因为踩得快嘛。 点样踩可以踩到咁样嘅咧？ 你终于有嘢想学咯，中国到呢个年纪。不如我帮你安排一下，好似咧，即系喺白石角我冇记错，马鞍山嗰度咧， 那个位 系有个公众嘅呢一类咁嘅场地、不如踩翻转咯， 是是踩得快先至可以。 中哥就唔好去白石角嗰个啦，去将军澳嗰个啦。 将军澳好似 将军澳单车馆啊，你 好似香港嘅运动员先可以去试踩啊。白石角嗰个好似公众开放，嗱唔紧要。我做少少資料搜集，睇下聽日或者後日有冇時間可以補充一下，即係關於踩單車。如果你話場地單車，平民百姓都想踩，究竟香港有冇地方可以做得到咧？咁樣咯。 晨光嘅團隊如果要去嘅，又去邊個場咧？咁樣 係啊， 即係我翻到好似今朝阿 Barbie 講個儲蓄咁樣啊，不過叫你慳啲啦。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八月三十日。是一年的第242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23日。1984年8月30号，美国太空总署甘乃迪太空中心旗下第三架实际执行太空飞行任务的太空穿梭机发现号首次飞行。发现号的命名源自一艘18世纪曾远征南太平洋的英国探险船发现号。发现号太空穿梭机属于 NASA 建造的太空穿梭机之中第二期的产品，设计组装过程中用了很多来自企业号、哥伦比亚号和挑战者号的实际测试与飞行数据，所以设计上较为成熟。2011年3月9号执行最后一次飞行任务，返回地球后退役，仍于美国航空航天博物馆永久安放。八月三十号出生的朋友拥有令人信赖的特质，擅长处理金钱问题，对自己充满信心，做事讲求实际。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有没有信心带领团队设计高科技的产品？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什么启示？人类不断投放资源在太空领域，有没有想过最终目的是什么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讲俾我知你嘅故事啊！ 让我多于天边一方，让我终于撕毁意的心脏，让故事随意飘降，相伴随风。 有些事可能对于你来讲是意义非凡，但对于某些人来讲就毫不重要。不出奇，因为每个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而 Kenny 认为得意在正正就是不同的故事交织成为这个城市，令到部分人可以拥有同一个愿景，同一个希望。祝福 Candy Brian Eve iPhone 填词小黑，編曲 Candy、Jeffro、Tommy， 監製 Candy Sun、Agent Chan。 是我的，卻非我。 今個星期全新帶入中文歌曲龍虎榜第二十位 ，Candy Sun《無名故事》。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双梁。 今日我哋讲下 宵夜。宵夜呢一样嘢，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可以话系邪恶嘅象征嚟嘅。无论你系工作到三更半夜，又或者同朋友睇波睇到好夜嘅时候，可能都会觉得有啲肚饿嘅。肚饿有啲乜嘢选择呢？如果你唔想喺屋企录一个即食面嘅话，都可以考虑去街嗰度买嘢食嘅。香港地要搵嘢食其实好容易嘅。以前个年代半夜三更，可能你就会听到喺个街嗰度有人叫卖果蒸粽、咸肉粽。而家呢选择多好多啦。除咗话你可以去便利店嗰度买下一啲嘅零食之外呢，有阵时有啲嘅小食店呢都开到好夜嘅。你可以买下鱼蛋啊、煎酿三宝，或者系食一碗碗仔翅都得。再唔系，如果你话唔喜欢扫街，唔鍾意买啲嘢企喺街上面食，你想舒舒服服搵地方食嘢都唔系唔得嘅。疫情之前，我哋如果要夜晚黑约啲朋友出嚟食下宵夜嘅话，除咗你可以同朋友去糖水铺嗰度食一啲中式糖水，又或者系食西式甜品之外，你亦都可以去选择食潮州打冷。再唔系，你唔怕嗰一种嘅深夜食嘢驚肥嘅罪恶感嘅话，你更加系可以去饮夜茶添。以前讲到饮茶或者饮早茶，就是要见到个太阳先至有得食虾饺、烧卖、叉烧包啊、山竹牛肉等等。后来兴起咗饮夜茶呢，就可以对一班喜欢食唔同嘢食嘅朋友嚟讲係一大佳音啦。半夜三更，同样你都可以约埋三五知己去食返一盅两件啊，又或者食唔同类型嘅点心。选择同日间一样，亦都系冇乜太大分别嘅。讲到嚟呢一度，会唔会开始觉得有啲肚饿呢？ 唔好话讲到嚟呢度有啲肚饿啊，系未讲到呢度已经肚饿啦。 都肚饿啦， 你 听到宵夜两个字已经肚饿。 系啊，咁今日咧有仍有我哋系嚟自五台香港电台嘅嘉宾，有阿拔斯同埋阿邓天乐阿乐啊。 阿乐 啊， 早晨， 早晨， 早晨，乐仔，早晨。 正话未开咪之前啊，阿乐已经话琴晚想食宵夜啦。 系啊，因为咧寻日净系食咗两餐啊，即系因为我瞓得好晏起身，咁于是乎咧晏昼先食早餐啦。夜晚先食午餐啦，咁到瞓覺嘅時候知道今朝要嚟啦，咁啊諗住早啲瞓覺啦，諗住唔食嘢，但係點知咧真係唔得，因為好肚餓啊！ 係啊， 最後兩三點 唔食嘢唔得呢句咧，即係我成日都聽鐘哥講啊。 咁要發嘢啦。 個問題係點解你琴日要咁晏起身咧？ 因為要問拔絲啊呢啲 有奶落到， 因為我哋五台咧成日掟好多嘢俾我做啊。 你唔好以為老細 都冇得食 台就唔聽啊。不過我哋五台嘅 我有 archive 俾翻老細。 我哋五台嘅時間線咧係好特別嘅。我琴日你開呢個題嘅時候，我諗究竟宵夜同早茶咧？我是分不到的。我试过大学的时候凌晨三点几啦，同班同学呢就去 中西區附近一間好出名食點心嘅地方，食流沙奶黃包。呢、這個咧對於我哋嚟講係宵夜啦，但係對於五台聽眾，我哋叫哥哥姐姐，即係啲細叔伯咁樣啦。三點半咧去到咧，佢哋係叫早茶嘅、 嗯， 所以喺五台嘅時間線入邊，究竟宵夜同早茶個時間應該點樣分嘅咧 ？Vincent 有冇定，即係有冇一個準則 嘅？喂，我成日覺得真係頭先咁講咧，有見到太陽嘅先叫早茶噶嘛？即係你 啊，又係、哦，你又覺得啱喎、 哦？係啊，或者嗱， 喂，咁加拿大點啊？ 边有呢啲嘢噶？ 永恒嘅宵夜啊！ 永恒嘅宵夜， 同埋你另外除咗见到太阳之外，就系、是、见到啲雀笼，就为之早茶咯。因为夜晚黑雀仔瞓觉噶嘛，咁、佢就唔会攞埋出街。 咁啊，拜师，你下次翻翻同嗰啲师傅讲啊，太阳都未出嚟。咩叫早茶啊？ 雀仔都未唱歌，哦、神光第一线先系早茶啊！ 成班阿叔食宵夜啫。 而家佢所谓嘅宵夜咧，有啲寡嘅，我觉得，啊、即系离不开咧。喂，食宵夜通常咧，我哋好似泛指就系叫做餐蛋面啊，即系餐蛋面就系宵夜咯。你唔会谂其他款式嘅， 快啊嘛， 最快系嘛？ 系啊，咁但系咧，即系以前咪即系夜晚话有街有啲听讲话叫卖咩果精种啊？ 哇，呢、這个厉害啊！呢、這个 系啊，咁你会唔会真系以前阿钟哥你会冲落街嘅？ 梗系会啦、 啊，夜晚流流食一大嚿种啊！ 哇，你会啊？ 呢、這个最好啊！阿乐会唔会啊？乐 会啊！同埋咧，其实我哋第五台好多哥哥姐姐啦，我记得咧，佢哋都打个电话嚟讲过咧，就系佢哋以前朝早咧，唔系夜晚系咪朝早你混淆咗？夜晚咧。就是会落去斗岭啊、几毫子啊，就去食嗰啲粥啊、面啊、油炸鬼啊。咁但系到咗我嗰个年代咧，即系我细个嗰阵啦，即系而家就冇晒呢啲档仔，系有嗰啲鱼肉翅啊、油炸面啊、烧卖啊、鱼蛋，仲有一种咧，好似鱼蛋嘅，但我唔记得叫乜仔啊。 乜仔啊？ 乜仔啊？嗰 出唔出得街噶？ 出得嘅，出得嘅，出得嘅，出得嘅。 惊 乜仔系嗰个食物嘅品种叫乜仔啊？ 系佢系似鱼蛋，个味闻落去咧臭臭地嘅。但系咧佢系染甜酱食嘅。 臭乜 咁似臭豆腐嘅？喂， 臭豆腐，喂，臭豆腐咪就系咁样嗱，臭嘅，但系都系要加甜酱或者辣酱咁食。 系似嘅， 但系波咁嘅形嘅。 佢三有少少似三角形噶。 咦？呢、這个真系 系啊，真想知啊呢个。 嗱，不过除咗你话净话讲嗰啲乜仔之外咧，其实冬天咧就会多一个选择，嗰、那个就系我最挚爱啊。糯米饭。 哇！ 呢、這个糯米饭，即系如果你加，即系里边如果有腊菜、有腊味嗰啲咧，哇！真系夺命啊！以前我哋买糯米饭咧，冇即系冇一只碗俾你嘅，如果外卖攞走咧，即系攞个好细嘅白色嗰啲胶袋，成督抌落去，咁就包住佢，你自己攞翻屋企食啦，就系、是、咁样噶咋？ 啊，唔会企喺街边食嘅咩？如果你攞住个胶袋，好难食。 如果你系喺坐喺档仔嗰度食，佢咪有一只碗俾你攞，一只好细嘅瓦碗咯。 白色跟住蓝色。 系啦系啦系啦。如果你系攞走嘅话咧，就系、是、攞一个细细嘅胶袋，好即系手掌咁大，滗一壳抌落去，跟住包埋佢，你自己走噶啦。 咁你一路行一路揈嘅时候，翻屋企变黐饭噶咯。 咁你可以中意碌埋佢再劏开都得嘅，但你唔会咁做噶嘛。 唔系，但我想知咧，咁以前会唔会开啲台仔喺度俾啲人坐低食？ 有嘅，有嘅，有嘅、 哦。 但系就唔会多嘅。通常而家就话可能系推车仔啦、以前嗰啲真系一条担挑。兩個嗰啲火水罐咧、叫做， 我有見過 啊，係啊， 我有見過細個嗰個賣臭豆腐嗰個伯伯咧， 就係嗰啲 咁 樣 咯，即係好似少林功夫咁樣， 係啊，就稱住咁啊嚟到放低，跟住咧就開兩張台，跟住兩張凳咁樣就做生意㗎啦。 但係咧，我提咧《花樣年華》咧，張曼玉出去買宵夜咧，佢係會拎住一個嗰啲飯壺，跟住咧就摁下咁樣咧就摁，細用啊唔該咁樣嘅。你有冇經歷過呢一個年代？ 等先，《花樣年華》是什么年代先？ 那个1930几年 了五台，五台的时间线。 我都听到滴汗，他问我有没有经历过，我都滴汗了。哇，好难答。 我哋啲哥哥姐姐都未必经历过。 而家都2021年啦，拔丝。 好难讲啊！ 90年前啊，你讲啲。 不过你 要问 Uncle Ray 啊， 唔好再喺呢个时候，而家都仲系农历七月啊。如果你而家，家见到有人着住件旗袍，攞住 凳 啊，你自己小心啲啊，唔好挨埋墙啊！即刻。 但系而家真系冇晒呢啲揸住饭壶嘅旗袍靓女去买细绒喎。 冇啦， 好正常系嘛？ 有嘅话，你应该开心至系咯，邓添乐。 点解要开心？ 我会惊， 喂，使唔使阿小白播翻只鬼新娘俾佢听下先？ 转头播俾佢啊！ 阿 Vincent 咧 ，Vincent 你當其時喺加拿大係冇宵夜食啊？ 有嗱，我哋咧嘅宵夜咧就只得一兩間，因為其實好多時啲鋪頭咧就凌晨兩點鐘之前就打就會咩打烊噶啦，因為法例規定，係、啦，因為好多時嗰啲都係夜店嚟嘅，咁但係咧，如果你唔去話夜店嗰度食嗰啲嘅叫做咩啊？甜不辣啊，即係台式嗰啲嘢嘅話咧、你就可以揀咧有啲廿四小時嘅西餐廳，咁喺日本都有嘅嗰間嘢 D 字頭嘅，係一個人名嚟嘅，係啦。咁嗰間嘢咧就夜晚黑咧，唔知點解咧就佢可以係任你坐啦，跟住然之後咖啡咧又任你，即係嗌一杯咖啡咧就可以坐全晚都得嘅。咁、但係就食嗰啲咧真係 all day breakfast， 係、all day 都食啊， 係啦，係 all day 都食咧，同埋係勁油膩嘅，唔知點解。所以半夜我哋好怕喺嗰啲嘅西餐廳嗰度咧就食宵夜嘅。 唔係 all day breakfast 咧，呢個就啱曬阿樂啦。你瞓到幾晏起身都得，都係啱啫。 係啊，咁我腸胃唔好啊 ，all day breakfast 我驚真係屙， 真係屙。 就屙地浪啦， 讲咗俾你听屙啊嘛， 几油啊，同埋咧，即系都啱啊。其实咧，食拣宵夜咧，都好考智慧， 系噶。 因为有时咧，食得太多咧，又瞓唔着觉。好似 all day breakfast 呢啲咧，我觉得食完之后，起码要一个钟之后先瞓得。咁即系话，如果我十二点钟食咧，其实我有啲眼瞓嘅话，我点都要挨多一阵， 食完都饱啦。 系啦，如果譬如就话阿拔斯讲开，你又眼瞓又肚饿，你会做边样啊？ 瞓觉咯，瞓咗就唔饿啦嘛。 但你瞓得着咩？肚饿喎、 有冇笑？有冇笑饿醒啊？ 冇喎、 我经常都试嘅， 真 系系啊，真系。 咁你 会点处 理呢个问题？ 咁如果你饿醒咁啊，醒咗就唔瞓，瞓唔翻嘅，因为真系肚饿啊嘛，咪翻嚟咯，翻嚟就叫早餐咯。 但如果天未开，钟哥 咪冇办法啦，你翻咗嚟起码喐动紧先啊嘛。 叫佢有啲你七月嘅时候期间限定嘅， 又系将啲皮包送嚟嗰啲咁样啊， 又饭糊。 所以咧，如果瞓觉之前都觉得肚饿咧，我情愿食啲嘢先。 食完唔会隐胃嘅咩？ 咁睇下你點諗嘅啫， 食乜啦，同埋 食飽瞓真係舒服啲， 真係啊！ 正話你講到話又要刷牙又要剩，即係咁樣咧，你咪當做小日咯。 係啊，我成日都當，我成日扮自己唔記得咗要刷牙。 係啊， 要扮噶，如果唔係良心過意唔去。 因為肚餓瞓覺咧，其實好辛苦啊，即係個肚咧餓下餓下咧，有種好辛苦嘅感覺。你瞓得唔好嘅，睡眠質素差。朝早起身心情就唔好啦嘛， 心情唔好啊，发脾气啦。 但你见到你个肚，你见到你个肚腩嘅时候，你心情好唔好啊？ 咁咪买件松身衫， 买呢个方法解决嘅。 你自己怪自己先得。 喂，我已经戒咗呢个宵夜好耐噶啦。 不过有啲宵夜可以介绍翻俾咁多位咧，就系、咩？其实而家宵夜除咗系话头先讲过好多糯米饭啊、粥啊呢啲之外咧，而家好多年轻人佢哋中意食嘅宵夜系咩咧？打电话嗱，我哋即系可能落街之前咧， 粥啊， 打定电话落去咧。就去落定 order， 跟住就話轉頭嚟攞。通常攞咩咧？就攞串燒，因為串燒咧你好難，你企喺度等咁耐，一嚟就全部油煙味啦。二嚟咧就串燒你真係要佢燒燒好耐噶嘛，有陣時。 喂，但係你捉唔啱時候，嗰啲串燒凍咗又唔好食噶。 佢哋通常咧可能落 order 咪十分鐘，跟住十分鐘就去攞。咁你攞嘅時候就啱啱好熱辣辣啦。 嗱，另一種咧就係我諗好多人都會食嘅燒，叫做宵夜。糖水 系啊， 呢、這个就真系多人中招啦。 糖水甜品啊，甚至乎而家好多嗰啲咩冰咩冰嗰啲咧，都系好多人。 我一定系传统啲，我一定要系即系以前街边档有嗰啲，即系我首推两只字我都讲过啦。一个系鸡蛋腐竹，咁另一个就是、 似乎你要暖胃先瞓得着。 系啊，当然啦，一个就最简单红豆沙。即系就系呢两只我哋最中意， 都系要热嘅红豆沙， 热嘅热嘅热嘅，冻嘅唔 要有嗰啲千年陈皮啊， 最好啦，但系好难揾到噶啦，佢讲你都唔好信啦。三蚊碗仲系千年陈皮，好呃我啊！ 讲开呢个糖水咧，你哋有冇一啲宵夜咧系三代人都去同一个地方食同一款糖水？ 三代 九龙城应该有嘅，应该 有啊！我喺我哋嘅家族入边咧，有系西区咧一个100年历史嘅糖水店啦。阿爷阿嫲咧去嗰度拍拖，系食同一款桑寄生蛋茶嘅糖水啦。到我爸阿妈又系啦，去到我嗰代咧都系嘅，所以同一碗糖水咧、三代人都食过。其实宵夜。那個、有時醉翁之意不在嗰個糖水啦，係你同嗰個 傾偈 女仔啊，男仔啊，食完飯要有個下場咧。呢啲糖水鋪係最方便、 如果真係照你咁講，其實過去嗰一百年咧，男女之間嘅下場係一樣， 就係 食完糖水都係咁樣。 就有個好下場啊！食完呢個糖水， 食完糖水之後咧，就係、 你的下一代会继续吃糖水咯。 咁先有下一代继续吃噶嘛。 系啊，咁所以糖水呢个咧又系好喜欢嘅选择。以前冇咁多嘅，都系即系我不外乎一两款，又系嗰啲咧一条淡挑两个桶搬过嚟咧，都系得嗰一两款。 红豆沙、绿豆沙啦， 红豆沙、绿豆沙啦， 豆腐花啦。 啊、豆腐花啦，冇啦，跟住就係嗰啲嘅咋。 而家多咗好多花款添啊，豆腐花，有啲黑糖豆腐花、 豆腐花咩黑白啊， 跟住有牛花白嗰啲咁啊，紅白紅豆沙嗰啲咁。 係多，同埋咧豆腐花食完就唔算太飽滯咧，呢個都 OK。 豆腐花可以自己控制嗰個糖嘅份量啊。 你以為啊？都係肥噶， 甜油漿 都勁嘅。咁你叫佢走糖咪自己唔加糖漿，唔落嗰啲黃糖咪得咯。 陣間拔絲又話，即係食完之後咧有嗰啲罪疚感翻曬， 又好啦嘛。 所以我都唔明白吃那個宵夜是吃到這個程度的話，那個晚餐究竟大家吃了什麼才會這麼餓呢？是不是沒有吃過？ 有時不關餓事，是口痕的、 口痕這個真的是 夜晚悶悶地，即係譬如話啊，你真係睇緊波，或者你同朋友喺屋企傾偈傾得耐，跟住喂肚餓啦，即係好似揾啲活動啊，即係你傾偈傾到滿咧，啊不如落街食嘢咯。以前都會㗎，你同朋友可能煲下電話粥又好，或者上網傾下偈都好，跟住又話啊又大家瞓唔著，咁就要揾啲嘢做㗎啦，咁啊食嘢就最好㗎。 係喎、 哦，係你令我諗起咧，以前就係好夜，可能同啲 friend 唱完 K 啊，凌晨三四點咧，其實走得㗎啦，但係硬係要去揾間粥鋪咧去食碗粥。 哦，你做夜鬼都做咗好多年喎。 唔係啊，其實我要更正啊，我係從 你話後生到而家都係夜人嚟 嘅，唔係我要更正。其實咧，我係呢幾日先夜瞓，我平時都早瞓嘅。我哋成日同啲老友記講咧，唔可以夜瞓，我哋以身作則。係 啊，我哋配合翻啲老友記嘅作息時間。四点起身嗰啲嚟噶， 十一点瞓 嘅。 好啊，今日唔该晒嚟自五台香港暖炉嘅拔丝同埋阿乐嘅，唔该晒， 唔该 晒。 念过的小小故事，陈述不出心意义，难明的小小暗示。未或所知的一意，尘寰当中徘徊，人来又往，寂静中勾起一丝碰撞和涟漪，谈一趟，爱一方，竟发光，让我多于天边一方。终于鲜伟的心脏，让故事随意飘过，伤痕随风雨化妆，待转身回头看，重读方知真了义，无名的小小暗示，随念生起的空意，无常当中徘徊，原来有我，离流中捉紧一切往事和回忆，再一刻手一放，竟失望，让我多于天边一方，让我终于先毁意的心脏，让故事随意飘过，伤痕随风雨下葬，便有光，让我归于心死 非我这小故事。 好啦，听过来自 Candy 孙的《无名故事》，我是林慧， 我是白元浩， 我们是晨光第一线。 每日朝早六点， 当你翻学途中孭住一个沉重的书包， 或者上班途中攞住一个烦恼的公事包，我们会陪住你。 梁明忠、 崔杰彤、 阿欧、 林慧、 白元浩，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每日一万四千四百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光大同大家讲下今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同埋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咧约32度嘅。 嗯，咁啊，而家29度嘅气温吓，咁啊，相对湿度83%。咁啊，注意啦，雷暴警告喺早上嘅时间咧，咁啊已经生效啦，大家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吓。 在东京残奥如火如荼，一众的选手为了奖牌，为了荣誉搏到尽。在休息的时候，个个都想松翻下啦。抗疫期间，就算去到东京比赛，都冇得去旅游区行下，轻松下解下闷。如果一班来自东南亚的华人，他们有机会出去的话，交通工具方面，不知道他们搞不搞得掂呢？到底倾偈的内容，关于交通工具的会怎么说呢？巴士、火车，你又估他们会怎样表达呢？日本的义工又听不听得明？想不想知道？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为何还未看开？司机怎可以说不再？淡下心不在这份爱，你曾装载，感激不讲一句也应该。为何还未看开？不喜欢没人感慨，可以不爱，不用爱，就当喜欢给你猜。工作是寂寞，是运送间，车速要多慢？只发现我正在后镜中，神态太惨淡。让你一伸手，总会再多简单操来换去，未到我拣真的爱人，何曾同样送你上下班？为何还未看开？司机怎可以说不再？哪怕心不在，这份爱未曾装载，感激不讲一句也应该。为何还未看开？喜欢每人感慨，可以不爱，不用爱，就当喜欢给你猜遣，原来还胜过比我。一盏灯一盏灯经过面前，我清楚这司机跟你第几年，风霜不改。 去到日本东京旅行，唔好讲少，梗系坐火车方便啦。火车福建话就叫做灰叉，坐就系谢，即系谢灰叉啦。好啦，其实坐火车之外，日本嘅巴士都系好方便嘅。例如坐巴士，佢哋会讲成谢 bus。诶，冇错啊 ，bus 呢个字其实由于都系外来语，所以佢哋冇改到，好似我哋叫巴士啊，其实咪一样嚟自 bus 嘅。好啦，如果啲选手啊谂住搭的士方便啲，又应该点讲呢？啊，估唔到又系嚟自外来语嘅，发音好多香港人都听过。谢的士，坐头先学过咧就系谢 taxi 的士，佢哋读成德士，谢德士就系坐的士啦。不过讲翻啦，佢哋人都喺日本啊，唔系应该学日文嘅咩？咁啊，运动员参加奥运其实系一种神圣嘅事嚟嘅。我相信日本都有义工团体，听到晨光介绍福建话之后，佢哋呢班义工学识咗咯。咪可以帮到啲唔识日文嘅运动员坐佢哋选择嘅交通工具咯。

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亲子百分百噶，咁喺白元浩侧边咧就坐低咗就系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嘅靓女嘉嘉喺度。早晨啊，嘉嘉！ 早晨啊，各位。 系咁啊，作为一个家长咧，我都可以系一个咧好努力会去到咧，就系每一样嘢啊，希望跟住自己小朋友跟到足嘅，即系样样嘢都要亲力亲为。不过咧，我发觉亲力亲为嘅同一时间咧，好似随住小朋友嗰个学术水平越嚟越高啊，虽然都系小一啫。咁但係發覺咧，我自己擁有自己嘅時間越嚟越少，咁又好似個人有方向又好似少咗，因為發覺咧，我實在太過多心機放落小朋友嗰度，有少少咧冇咗自己嘅時間。唔單止淨係我，我諗香港好多人咧照顧小朋友都係真係用心用盡自己嘅時間，係咪一件好事嚟嘅咧？ 就好睇你点睇啦，即系如果你用咗好多时间，跟住冇自己空间咧、 嗯， 就通常嗱，当然你摆得多时间喺小朋友度，咁当然即系梗系好啦，但系摆得多唔代表个质量好。 哦，系、哦， 即系有时你好集中，跟住个小朋友佢可能真系唔系好理想啊、嗯，或者有啲不当行为啊、 嗯， 会令到你个人咧更加嘈。 哎呀， 即系你多唔多听家长讲，我摆咁多时间喺你心思喺你度，你系咁 好多。 系啊， 经常都听到。 系啊，就系、是、当然小朋友曳咧，就一定会发生嘅。咁、啊、但系即系就系因为家长去投放好多，付出好多嘛，你就会有一种即系期望啊。 嗯， 你想小朋友咧，其实系要有回报，又或者要做到某一个状态。 嗯， 如果系做唔到某一个状态咧，你都会觉得啊、哎，我摆咗咁多时间，点解都系咁咧？系咪自己嘅问题咧？ 嗯， 咁就会有好多情绪啊、 嗯， 又或者好多内疚啊咁样、嗯，又觉得自己啊会唔会做得唔足够？ 系系，我谂好多家长其中嘅原因就系点解摆咁多时间咧，就会觉得啊、个小朋友我生出嚟嘅，如果我唔去亲自照顾佢嘅话咧。天地不容啊，过唔到自己嗰关，我谂有好多呢啲嘅说话都会喺个脑入边飞晒出嚟。 冇错，咁所以嗱，当然我哋要摆时间喺小朋友度啦、 啊。 但系其实咧，嗱，你作为一个父母或者作为一个爸爸，嗯、其实你爸爸以外，你有其他身份噶嘛？ 系啊系啊。 嗱、 啊， 举个例，可能你系人哋嘅老公， 嗯， 你都系人哋嘅仔， 嗯， 你可能系呢间公司嘅一个员工。嗯，但系唔好遗忘，就系你自己系你自己。 哎呀，系 系啊，你其实应该要留。 买啊， 系啊，你应该要留一啲空间俾你自己。呢、這、一个咧，其实虽然 me time 嗱呢一个叫私人专属时间啦、嗯，个个都讲嘅，啊每个家长都要有啲 me time 嘅。 嗯， 但系其实咧，除咗讲 me time 咧，其实背后好多家长都唔知道。其实 me time 背后一个意义咧，就系、是、你究竟识唔识得划分翻属于你嘅 boundary，、 嗯、 即系你嘅界线，嗯、你搵唔搵得翻自己嘅身份、 嗯？ 其实 me time 嘅背后意思咧，系你点样热爱翻你自己，你点样预留空间去爱你自己？ 哦，依咁同我哋坊间好多人想象嘅 me time 有少少分别、哦。大家谂嘅 me time 就系话，哦，我摆低咗个小朋友，佢而家去咗学画画啦，咁样有三个钟头时间。咁嗰三個鐘頭仲有 me time 啦，我三個鐘頭我要睇戲，我要玩，我要暴食，我要做啲自己平時好難做到嘅嘢，我要放縱。我諗好多人真係會突然之間諗到 me time 就等於係自己嘅空間就可以放縱，然後就扯到盡，跟住就接翻小朋友就變翻做個爸爸或者媽媽啦。 某程度上你講得啱，啲家長咧用 me time 咧係叫發泄嘅，好多家長都係用呢種嘅概念。 啊 我又問下你啊，你係點樣運用你嘅 me time？ 你有冇嘅其實？ 衰嘅你咁樣問我， 問得嘅， 問得，冇嘢唔問得嘅。me time 咧，我可以，我都想去做運動嘅。因為我覺得做運動咧係可以令到自己個人又平衡翻啦，即係個正能量又多翻啲啦。因為真係冇辦法，你個身體就好似有化學機器咁樣，你做完運動真係有多翻啲化學成分，令到個人快樂嘅咁樣，咁又係事實喎咁樣。咁所以我就會選擇去做運動咁樣。你話睇戲嗰啲其實都少喎，主要都係做運動咯。 嗱，即系由你头先讲嘅个神态啦、 啊， 都感受到咧，你即系为咗功能性咁去做运动，即系功能性就哦，我要健康，所以我要做啦。 啊、 即系有时你讲嘅时候都可以睇到你嘅状态系咪真系一个优质嘅 me time？ 优质嘅 me time 咧，一路讲嗰时咧，你会容光焕发啦，会觉得啊，其实咁样嘅啊，系咁样，我有几中意，你会感受到嗰个人咧系热爱嗰样嘢。 嗯， 咁所以咧又值得我哋谂，我哋 me time 嘅时候系会走出去 shopping 啊， 睇韓劇啊，狂掃薯片啊，定係其實做一啲自己都唔係真係咁中意嘅嘢？ 哦，係喎、哦， 係啊，呢、這個都好緊要，因為嗱，舉個例，我之前咧有個家長同我講話，哦，咁我去跑步啦， 嗯， 咁佢話啊，其實都好天人交戰嘅、嗯，即係可以真係去到跑步都真係好難得嘅事啊嘛， 係啊係啊。 咁我就問咗，咁你熱唔熱愛？個過程你中唔中意？都冇話中唔中意嘅，咪離開下屋企咯。咁、 啊、 你就睇到，哦，其實呢個 me time 其實都好屈就自己啊。 嗯， 如果個 me time 咧， 同我少少就係為咗做而做喎，即係都係為咗可能做一啲嘅事情，有啲好嘅反應就做咗佢先啦咁樣。 冇錯，咁所以 me time 其中一個優質嘅一個條件咧，就係、是。嗯，你是要令到你覺得有一種心動的感覺，令到你覺得生活呢其實是有意思的， 嗯， 那件事是令到自己很開心， 尋找活著的意義， 是 和尋找活著的快樂， 感是啦，感受到自己的，你覺得是愛緊你自己、哦、其實這些很重要，如果沒有呢，你又試返返去你嘅生活裏面，你當你宣泄完啦、嗯、你返返去你生活裏面，你又面對返個仔，若真面對返啲好撈教嗰啲嘢，其實你都係繼續積聚一啲情緒，只不過嗰個 me time 係俾你宣泄嗰種情緒啫、 嗯、 但係唔能夠令到你好愛上你自己或者你嘅生活。 咁、哦、我諗大部分人都真係好似阿嘉嘉所講，就係、是、個 me time 用咗去發泄咗先，因為可能生活太過壓迫嘅時候就宣泄咗先，暴飲暴食又好啊，或者做咩都睇狂睇戲都好啊，甚至乎有啲就可能會好似我咁嘅心態、就是，就係或者頭先加個 case 嘅心態、就是，就係我做一啲嘢都係有一個好嘅 effect 翻嚟嘅，有個好嘅回報嘅，咁、嗯、去做，咁嗰個都係一個有目的，但係唔係為咗自己生命增值嘅一個 me time 喎。 係啊，唔係滋潤緊自己生活。嗯、不過其實咧，你已經算係好噶啦。有啲家長咧，直頭咧係問佢，哦，咁你有啲咩想做啊？係諗唔到噶。 嗯， 即係我都見過好多家長咧，係諗極都冇喎，真係諗唔到啊！你叫我做啲乜、嗯？食餐晏咯、啊，自己。 嗯， 即係可能食餐晏對於佢嚟講，竟然係一個 me time。 咁、嗯、我哋點樣可以？譬如喺一個咁簡單嘅，譬如我同家家傾偈啦，咁點可以揾到幫其他嘅聽眾揾到佢哋自己 me time 一個高質嘅 me time 嘅方法咧？ 其實要試噶，就、嗯、同你咧處理小朋友個興趣班有啲似嘅。 嚇、 啊！你叫小朋友去做一啲嘢，或者去學一啲嘢，你會不停咁樣叫佢報啲班啊，俾佢感受一下自己中唔中意。 嗯， 其實對自己都係一樣嘅。你點樣重構自己興趣嘅嘢？其實係你試嘅時候咧，你感受自己係咪真係有嗰種好愉悅嘅感覺？ 嗯， 就其實係一個取悦自己嘅過程。 嗯， 咁去感受翻自己，有時係我哋好少去感受自己，因為我哋要處理嘅太多啦、 啊。 我哋都好多時遺忘咗自己啊。 會唔會啲太太即係而家喺度話：喂，我覺得我即係超級 shopping 啊，使曬 credit card 入邊嗰啲啲咪我就覺得好快快快樂啊，愉悅啦咁樣。 咁當然，你都要睇下自己有冇呢個能力啦。嗱，當亦都有家長咧同我講冇時間嘅、 啊， 即係唔係個個家長好似。即係你咁樣都係有啲空間啦、 啊， 有啲家長直頭係喂要湊住幾個小朋友，佢根本上冇空間。咁咧我都試過同家長傾過，有幾個家長都傾過幾次，佢話冇空間。咁、嗯、我話咁你有冇啲嘢做？其實喺你生活裡面，你覺得係令到自己開心。 嗯、 真係試過有家長話：哦咁啊，我想每一日去化翻妝。 哦，咁啊，咁啊去做咯。 系啊，嗱，化妆咧就唔需要好多时间嘅、 啊。 但系咧，佢每朝都坚持，即使去买餸都化妆咧。佢、 嗯、 化完妆嗰下，佢又觉得自己感觉开心。 嗯， 即因为你化妆系都系取悦紧自己，其实都系爱自己嘅一种方式、嗯，因为你看重翻你自己啊嘛。 系、 哦。你看重翻你外表咧 ，at least。 嗯。 咁所以嗰、那个家长化咗一个礼拜。 嗯。 佢有一次同我倾翻嘅时候，佢喊，佢话我。我發現好耐冇試過去望翻自己靚嗰個樣， 嗯， 因為一做咗家長之後咧，其實你基本上個樣都唔需要理啦、嗯，就日日就係去落街買餸，跟住處理個仔， 嗯， 仲要俾可能身邊嗰一話你，喂你咁殘嘅咁樣， 嗯， 咁可能你自己都好冇嗰個自己嗰個身份或者係自己嘅形象， 哦， 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覺得，唉，我真係覺得好冇熱愛啊對自己，有一啲最簡單唔需要用好多時間嘅嘢開始， 嗯， 最緊要係令到自己開心。 系咁啊！听众如果系家长嘅话，都要谂一谂，有啲乜嘢自己做完好简单嘅，可能又唔需要太花心思同埋时间，做完会开心嘅，尝试从一个最简单嘅方法揾到自己嘅 me time 嘅窍门喺边度先啦吓。好，今日唔该晒嘉嘉，拜拜。 拜拜。 我系林慧， 我系白元浩，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每日朝早六点， 当你翻学途中孭住一个沉重嘅书包， 或者上班途中攞住一个烦恼嘅公事包，我哋会陪住你。 梁荣忠、 崔杰彤、 阿欧、 林慧、 白元浩，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每日一万四千四百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光第一线。 细个嘅时候，唔知你有冇玩过将自己条脷尝试垫去自己个鼻嗰度呢？讲到条脷长嘅话，就一定要提到长颈鹿啦。唔好以为长颈鹿得条颈长，其实长颈鹿都有一条长长柔软而且蓝黑色嘅脷噶。有一位好奇嘅动物学家曾经测量过长颈鹿嘅脷，足足有成五十厘米咁长。长颈鹿条脷咧，亦都特别灵活。有科学家因此推测，只要长颈鹿中意嘅话，其实佢哋条脷点止掂到个鼻啊，可以掂翻自己对耳朵添啊！中意动物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 Kitty 崔洁彤。 神光 Monica。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黄同学喺度啊！早晨啊，黄同学。 早晨啊， 黄同学，你几时开学噶？ 我就系星期三开学嘅。 哦，九月一号真系。 系啦，所以呢次应该系我呢个暑假嘅最后一次点唱啊。 唔系，暂时系暑期告别作啊，呢个系。 我或者可能下次点唱，可能系下次暑假，即系大约一年后。 哇，点解你净系逢暑假先点唱嘅？圣诞假、复活假嗰啲得唔得噶？ 圣诞假同复活假都应该得嘅。 嗯。 但通常如果有嗰啲假咧，我唔系成日点唱噶。 嗯。 最近先开始接触呢样嘢啦。 吓，咁你今次系想点俾边个听噶？ 我今次咧系想点俾新嘅同学啦，新嘅老师啦。我嘅家人啦，同埋一位 Mr. Chan 啦，佢终于咧就可以，我终于可以联络到佢啦，咁咧我就好高兴嘅，所以咧呢首歌咧系希望咧带俾佢哋咧新嘅学期有个新嘅新嘅希望咁样啦，新嘅日子。 嗱，黄同学，我有个疑问想问下你，点解你啲新嘅同学同埋新嘅老师会知道你点唱系点俾佢哋听咧？佢哋都未识你。 我佢哋唔知噶，我系点完之后，我打算点完之后咧就录音，咁样录音之后咧就迟啲有机会就分享。 哦，咁你就攞翻呢段录音出嚟讲啦，即系，我其实咧未识你哋之前咧已经点唱俾你哋噶啦，咁。都系一个几好嘅主意。喂，但问下你先，你总结今个暑假啦，到底过成点啊？你觉得？ 我觉得唔错嘅，但如果咧就冇补充练习咧就好好多啦。 咦，你都系依然好痛恨啲补充练习喎。 系啊，所以咧我决定咧睇下爸爸可唔可以即系抢上埋最后嘅暑假，问下佢哋可唔可以唔做补充练习咯。 哦，喂，其实你嗰啲练习系爹哋妈咪叫你做定系学校啲功课嚟噶？ 啲补充练习系爸爸妈妈叫我哋做噶。 哇，咁你都好乖，唔使交，但系你都做。 系啦，今日打算睇十部手机咁样喺度搜集。 喂，我想问一下咧，呢个补充练习计划咧，系咪咧开学之后就唔使再做噶啦？ 答案系唔系嘅？ 呢个 世界咧系好残酷噶。 喂，多谢你话俾我知啊！呢个世界好残酷，主要系因为补充练习咯，嗬？ 全世界都系好残酷噶，残酷的世界啊嘛。 咁如果冇咗补充练习，系咪唔残酷咧？ 都唔系噶，啲功课都几残酷噶。 咁既然系咁啊，你接受佢啦。 啲人咧就唔中意做功课啦，好讽刺嘅，唔中意做功课。但是系唯独是功课对考试有帮助啦，跟住就拼命去做啦。 黄同学，你几岁啊？ 我十岁，今年。 你咁快已经洞悉咗呢个世界嘅残酷玄机啦？ 一向都系残酷噶啦，呢个世界。 你由几岁开始发现啊？ 年年都应该系残酷噶啦。 好啦，嗱，我知道你今朝早咧拣咗陈奕迅嘅《黑夜不再来》，想送俾你嘅老师啦、同学啦，同埋屋企人嘅。 系啊。 吓，咁啊，寓意希望佢哋都可以有光明嘅一片前途啦。 系。 跟住我想同佢哋讲，跟住嗰一年咧，请多多指教。 嗯， 唔系，因为即系如果升五年班嘅话咧，你跟住啲老师同同学咧，六年班都系跟嗰啲老师同同学噶啦，我间学校。 所以两年系嘛？ 系，跟住嗰两年要多多指教。 好啦，你再打电话嚟啦，好唔好啊？同我哋更新下你嘅状况啦。 好， 好啦， 时间我会打嚟噶啦。 好啦，祝你开学愉快，识多啲新朋友，啲老师锡晒你，同埋你啲学业咧超劲，爆晒分。 好， 好啦，多谢你， 再见，有 机会，拜拜。如果一呼气，一吸气，代表相爱，或者淹死我。会更发现你存在。如果日夜一起想不起我曾被爱，难道分手会令感动再来？谁叫我这样活该，绑起双手给你爱，爱到两脚浸没在大海，不懂再走开。熟悉的相公再会，陌生的都很匹配，难怪我永远怀念被想再回避，丢低想反悔，谁叫我要靠别人代薄才配？熟悉的伤痛再会，陌生的都很匹配，难怪我永远怀念悲悔，如何不后悔？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9:25啊，咁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咧，咁啊现正生效嘅，咁啊追踪三十一，今日朝早有阿昌喺度，早晨阿昌， 系早晨阿昌， 嗯，早晨小白，早晨阿欧，早晨各位， 系啊，喂嗱，港台电视三十一今日有啲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下咧？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10啊，星期一晚都有噶啦 ，bang bang 声， 系， 即系 bang bang 声都系介绍乐队噶啦。咁、嗯、啊，今晚嘅题目咧叫做音乐新生代啊。咁啊，讲咩嘅咧？即系原来香港咧好多唔同嘅单位咧举办咗好多唔同乐队嘅比赛啊。 嗯， 咁呢啲乐队嘅比赛咧就系、是、一定要佢哋用原创歌曲去参赛啊。 嗯， 咁咧佢哋透过呢啲乐队嘅比赛咧，即系改良下自己啦，即系。作啲好歌啦，又互相觀摩下。咁今晚嘅節目咧就會介紹三隊本地獨立樂隊，佢哋參加過好多呢啲比賽啦。咁、 哦、 啊，分享下佢哋嘅故事咁話嘅。 係啊，有陣時睇到咧嗰啲叫做新嘅樂隊咧，佢哋喺創作音樂方面咧都有好多哇，自己真係幾特別嘅功架喺度喎。咁又可以咧，即係令到我哋啲觀眾咧一路睇嘅時候咧，一路多啲嘅創意靈感啊湧曬出嚟啊！原來可以作曲，可以用呢一種嘅思維嘅喎，咁啊又可以作到自己嘅歌曲，都係幾好喎，幾開心啊嚇！ 冇錯啦，嗱咁啊講。讲起比赛啦，即系呢期最 hit 嘅比赛就系东京残奥会啊嘛， 系 咁啊，介绍下今晚东京残奥特时刻啊，东京残奥时刻咧就系、是、今晚9:30， 嗯， 咁啊继续有啊伍家谦同埋林定勤同大家咧介绍下今日即日咧有啲乜嘢赛事嘅精华，咁啊呢个就系 highlight 节目啦，精华节目啦， 系 咁但系港台电视32咧。全日不定期咁、都有直播㗎喎。 係啊，琴日我都一路啊睇住香港嘅劍擊隊啦，一路幫佢哋打氣啊，32台啲同事好厲害啊，家樂啊，嘩成個晏晝都係咁徐家樂啊，一路頂住啊，勁啊。 係啊，幾好啊，32台呢可以即係全程直擊住呢即係東京殘奧，即係令到我哋大家可以有一個渠道去到支持返呢本地嘅運動員啊嘛。 同埋即係學識好多唔同佢哋嘅運動啊。 係啊， 唔係成日有機會睇到㗎。 有好多運動呢其實真係第一次見喎，即係如果冇咗呢一个播放嘅渠道咧，我哋谂即系连接触嘅机会都冇。 好，咁啊介绍下今日有啲即系有啲新奇嘅运动。 嗯， 咁啊今日晏昼1:00咧，呢个港台电视32啊， 系 咁有一个5人制嘅盲人足球，另外有一个叫坐式排球嘅项目啊。咁啊，今日晏昼1:00开始，大家可以睇多啲就学多啲啊。 系啊，佢入边好多规矩咧，应该点样为止犯规啊？点样为止得分咧？有機會同我哋平時咧接觸嘅運動係幾不一樣，咁我哋應該了解多啲先啊。 係啦，咁啊，另外啊，香港運動員都會出場啊，今日，今日咧就係10:55，即係11:00新聞之前咧，咁啊，香港代表嘅硬地滾球。咁啊，会有呢个预赛啊，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啦吓。 嗯，好，咁啊，扭开港台频道啦吓。 咁啊，去到今晚翻翻去港台电视31啦。 好， 咁啊，今晚10:30咧有一个没有不可能。咁啊，头先阿小白同阿 O 咧讲喺话，琴日即系一路睇住呢个残奥，支持住呢个剑击队嘛。 嗯。 咁今晚呢个没有不可能咧，就介绍其中一位队员，阿钟婉平啊。 哦。 即系 钟婉平。 即系琴日佢哋一剑之差失咗个铜牌啦。 系。 咁啊。但我哋即其實都為佢哋一路努力去，即一路付出嘅努力去打氣噶嘛。 一定啦。 究竟係啦、 啊， 究竟佢背後係個故事係點樣嘅咧、 嗯？ 即佢點解會阿鍾婉平會參加呢個劍擊嘅項目咧？咁今晚呢個10:30沒有不可能，就會訪問下佢嘅。咁另外咧，亦都請到一位咧健全嘅跑手去。即係去學下，根據學下嘢啊、 嗯！ 即係體驗一下咧，呢、這個輪椅劍擊究竟點玩嘅？咁啊，琴、日有睇嘅朋友都知道啦，這個直播嘅朋友知道啦。咁呢、這個劍擊隊香港劍擊隊總教練啊，黃金球啊，王 Sir 咧，都會喺呢個節目裏邊咧教下呢一位跑手點樣玩呢個輪椅劍擊嘅。咁、今晚大家留意啦，10:30，沒有不可能。 相当之值得睇啊！咁到底即系可以中间又学到啲乜嘢咧？同埋我哋有阵时咧，即系睇完呢一个轮椅剑击嘅时候咧，都喺度谂，哇！佢哋咧，其实两张轮椅咧系锁住咗喺度噶嘛， 系咯， 佢哋唔会似得咧，好似即系张家朗哇，又跑前又褪后咁样。佢哋喺一个咁狭窄嘅空间入面咧，都可以做到进攻同埋防守，其实系更加难啊！ 系啊，同埋好刺激添啊，一样。 系啊， 同埋即系要睇埋运动员背后嘅故事啦。我觉得咧，满满嘅正能量咧，除咗喺赛场上边啊，佢哋流嘅汗水咧，你会感受得到啦。其实喺锻炼或者训练嘅过程入边咧，佢哋啊都付出咧200% 嘅努力嘅，所以一定要睇啦。唔该晒， 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在印尼或菲律宾完成疫苗接种的外籍家庭佣工，今日起可来港工作。来港后需要在指定酒店检疫21日，酒店有409间房间。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表示，以他的会员来港，大约有120至130间房的需求，但只是有大约7至8间安排到。情况好像抽奖咁，他又说主要透过发电邮给酒店，但不知道酒店以什么标准安排，希望能够以计分制处理。陈东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雇主对于房价800元一晚感到惊讶，认为不合理，因为这间酒店过往都是检疫酒店，房价在400至500元一晚。香港残疾人奥委会暨伤残人士体育协会总干事林俊英表示，昨日港队在残奥会女子轮椅花剑团体赛虽然失落了奖牌，但运动员不会气馁，并互相鼓励，是很好的体育精神。他又说每项比赛都需要市民支持和打气，如果有多些市民关注和传媒报道，对队伍有鼓励作用，亦都可以鼓励残疾人士参与运动，培养兴趣。林俊英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运动员经过艰辛的18个月，不能够出外比赛和集训，到达东京参赛，环境亦都和以往不同。他对所有运动员的表现感到满意和鼓舞。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让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王毅说，阿富汗国内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各方有必要和塔利班接触，美国和北约厂处撤军很可能为各类恐怖组织卷土重来提供机会，布林肯表示理解中方的关切。另外王毅说，中方将根据美国的对华态度考虑如何和美国接触，如果美国亦都希望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就不要再一味抹黑攻击中国，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他又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情报机构近日炮制出台的所谓溯源问题调查报告，敦促美方停止将溯源问题政治化。布林肯表示，美方无意就病毒溯源问题指责任何国家，美中都有责任提供一切必要信息，彻底调查病毒源头，避免大流行再次发生，美方愿意就此与中方保持接触。飓风艾达登陆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之后，由4级减弱为3级飓风，最大持续风力仍然达到每小时超过190公里。

是这个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每个星期我都会走出直播室再培训。 好贪心啊佢。 啱啊，人哋话 系一个 佢咩都唔识噶 ，Auntie， 佢屋企唔做家务噶，冇 talent 嘅。 你等我做埋先吧，我 都咧。佢哋两个你都有帮手嘅，你总会帮我啊。 系喎，咁靓仔啊， 咁我靓唔靓仔啊？ 靓仔你好靓仔。 戴住个口罩你都见到。 究竟系盲拳打死老师傅，定系有经验就会胜过一切呢？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美电 Hong Kong。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1872388神光 Morning Call 嘅意思 系啦，为你开放啦。头先咧，阿 Barbie 同个小朋友都讲得好开心啊，咁啊，所以你都可以打个电话嚟1872388啦。如果有啲咩点唱嘅说话咧，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咧，神光第一线啦吓，讲出去啊，祝福嘅说话都可以祝福下佢咁样。 系啦， 因为嚟紧咧开学啦，咁啊有啲爹哋妈咪都好紧张啊，啲子女嘅读书嘅情况，睇下咧有冇机会系平。平时咧讲又讲过啦，啊 WhatsApp 又 WhatsApp 过啦，咁啊喺电台嗰度讲，叫阿仔阿女咧努力读书，唔知会唔会特别听教听话一啲啦？ 唔使净系话家长嘅角度嘅，如果小朋友咧想趁住呢个开学嘅时候，又想多谢翻啊老师，多谢埋家长、父母咧，即系哇，即系都辛苦噶啦，明白佢哋暑假咧都冇乜自己休息啊，又有好多嘅养育之恩，咩都好啦。都可以打到嚟1872388嘅，咁啊，仲有啲生日点唱，亦都欢迎大家打到上嚟1872388啦。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今朝我想讲癫丝松饭。喺以前冇乜娱乐嘅年代，屋企有部电视真系好重要。一家人坐埋一齐，最大嘅娱乐就系睇电视咯。日头晚做，翻屋企睇电视就可以轻松下。坐在电视机前面，慢慢已经变成我们的习惯，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会开着部电视。以前很多时候回到家开灯之后就是开电视。就算不得闲看电视都会听电视。吃饭更是看电视啦。所以你都听过电视送饭这句说话啦。自从有电视送饭这个习惯之后，食乜嘢好似已经冇分别，双眼只系望住电视，根本唔会望住啲饭送，好唔好食已经唔重要啦。所以我相信电视嘅出现系令到大家烹饪技巧差咗嘅原因。随住而家睇电视嘅习惯唔同咗，翻到屋企已经好少开电视。不过好多人仍然保留电视送饭这个习惯，只不过不是望住部电视，而是望住部手机看电视咯。你吃饭的时候望住部手机看什么的呢？个个都不同的，有人打机，有人上网，有人煲剧，各人喜好啫。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 post，话说当事人是一个上班族的女仔，喜欢吃饭的时候看卡通片，点知换来其他同事笑她幼稚，还说这么大个人还看卡通片，整个小孩子，问她为什么不看其他东西。看到这句有感而发，我们应该根据一个什么准则去看一些东西呢？ 人哋鍾意睇嘅嘢，即係如果其他人鍾意煲边套劇，我哋就要煲嗰部电视劇，无论套劇好唔好睇我都要睇。我睇过好多电视劇，劇情仲幼稚过一部卡通片，唔通我就要睇一部比卡通片更幼稚嘅电视劇咩？还是潮流兴乜嘢就要睇乜？无论我鍾唔鍾意，只要好多人睇我就要睇。如果係咁，其实即係我哋冇得选择喎，想睇乜嘢变咗好似係人哋帮我决定咗咁囉。笑人哋睇乜嘢嘅嗰班同事唔识得尊重人哋嘅选择，不特止仲用自己嘅眼光去衡量人哋嘅喜好。唔通佢哋真係觉得自己睇嘅嘢係高人一等嘅？不过我都讲过好多次啦，现今世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嘅眼光先係唯一嘅标准，我先至係啱，你必定係错。睇身边发生嘅事係咁，连睇电视嘅选择都係咁。就好似喺公园围住睇人捉棋嘅嗰班人，自己行嗰步棋先至係啱，你行呢步棋必定输。讲返嗰个 post 啦，劇情峰回路转，最后这个打工仔的老板竟然说他吃饭的时候都是看卡通片，一众同事即刻收声。我相信第二日午饭时间有可能大家都是在看老细看那套卡通片。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是他也是你和我，同相亲相爱也相争，大家偶遇在人海，你我各留痕， 我是白元浩， 我们是晨光第一线， 每日朝早六点， 当你上学途中孭着一个沉重的书包， 或者上班途中拿着一个烦恼的公事包，我们会陪着你。 梁咏钟、 崔杰彤、 阿欧、 林慧、 白元浩，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每日14400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腾厨师话你知。 今日咧 就问下哦，中唔中意食饺子？ 中意啊！饺子系近呢一两年咧，我自己咧真系好喜欢啊！同埋有阵时夜晚黑咧谂住轻食咧咁啊，同屋企人啦两个人咁啊去叫做嗰啲唔同嗰啲饺子铺。我之前都有讲过啦，话太子咧系开咗好多间新兴嗰啲饺子铺啊。咁我食咗一两间咧，都觉得哇真系好好食。 系 点解可以将饺子呢样嘢整得咁出神入化噶？嗱，名贵啲嘅食材有嗰啲咩松露馅啦，普通啲嘅食材咩芹菜馅啦，芫茜馅啦，跟住有西洋菜饺咧， 系啊系啊。 喂，其实西洋菜饺咧都几好吃， 好食啊！ 即系如果你话买啲西洋菜买一斤翻去咧，剁剁剁咧，我真系冇咁嘅心机。出街食咧，干手净脚又简单，又可以食人哋啲辣菜谱啊，又可以疯狂落醋啊咁样。其实我觉得出去食饺子都几抵啊。 系啊，同埋咧，而家即系大家可能即系对食嘢有要求咧，我见到譬如打边炉咧，好多人去买嗰啲饺咧，都系搵一啲新鲜包嘅。咁啊，新鲜包嗰啲地方咧，逢系冬天咧排晒长龙嘅，即系佢会系即场喺度包啊。咁你要等咯，即系可能你咪落去落咗单，咁跟住你去买其他餸啊，跟住三个字之后先翻去攞。半個鐘之後先翻去攞，咁都有好多唔同餡嘅變奏。 呢、這個即場包餃子咧，大陸啊好興，興咗好多年嘅。總之啲人咧，叫買餸時間咧，就排曬長龍啦。一係買燒味，一係咧就係買呢啲餃子咯。就跟住個即係喺上邊係咁包咯。咁嗰啲餡料大陸又係好豐富嘅，即係佢哋又好似頭段加入粟米呢啲元素啦。 粟米啊，有啲爽口啲，譬如蓮藕啊、 芹啊嗰啲 啦、木耳啊嗰啲，其實都爽口嘢都幾好吃。 你諗唔到嘅嘢，佢都可以包到落去隻餃子嗰度，而佢整完出嚟，你又覺得都好似可以好啱數喎， 係啊，同埋點解咁中意新鮮咧？佢冇雪過啊嘛，即係你啲皮一雪過或者啲嘢一雪過咧，真係好似係唔同啲嘅。咁所以就即係大家都幾中意呢一樣嘢啦。咁今日咧想講下呢一樣嘢咧，自己可以喺屋企試下整咧，就唔係叫你包餃子，就係咧買一啲餃子皮翻嚟咧，都可以做一啲咧叫做好似葱油餅嘅物體，係啦。 點整啊？ 嗱，咁啊嗰啲餃子皮咧，佢有正方形有圓形啦。咁啊，今次你可以買啲圓形細細塊嗰啲。咁個餡咧，你都係隨自己中意嘅啫。如果最簡單咧，你可以就咁剁啲葱花，即係如果你中意食葱啊，葱油餅咁樣咧， 撒上面跟住落啲白芝麻咁樣。 嗱，首先嗰啲葱咧，你要揾啲調味料去調一調味先嘅，如果唔係就好淡啦。你就攞啲鹽啊、五香粉啊、少少嘅麻油啦，咁你中意咧可以落少少芝麻添，咁啊將佢哋咧撈一撈勻佢，就當咗係一個餡咁樣。咁一塊餃子皮就喺中間咧就滗少少呢一個嘅葱花餡喺中間，再鋪多塊餃子皮，再鋪一個嘅餡，再吸多塊餃子皮，即係你大概 三層 至四層咁樣啦。咁然之後咧，你就將佢攞一個碌碌咧，就碌扁佢，即係推翻薄佢， 係 啦，即係碌翻扁佢，即係好似猜麵粉咁樣啦。然後咧，你就可以將佢咧中間界幾條痕， 係 有啲花紋咁樣界幾條痕。 Okay. 然後咧，你就可以將佢折埋捲埋，跟住捲埋之後咧，再壓翻平。你就可以咧攞去油锅嗰度煎一煎，两边煎香佢咧，咁你就会见到嗰啲点解要解花纹咧？就系、是、你再压翻开佢嘅时候咧，嗰啲葱就会蒲翻上面啊，系、 哦、 啦，就会有嗰个突出嚟嘅感觉啊，系、 哦、 啊，咁其实都几 简 单， 用气炸锅都整到喎、 啊，呢、這个都可以噶，系、啊，咁我觉得都几有趣嘅，喺屋企可以做到呢一样嘢，系啊，唔、需要真系由零开始自己猜面粉咯， 系，同埋即系喺屋企两个人有阵时冇咩食，咪攞啲饺子皮出嚟咯， 玩下咯。 当面食都得嘅饺子皮，我有试过喺屋企 就咁落咗 嗰啲咩咩凉咩咩，即系总之话屋企冇晒凉嗰啲咧，跟住打开个雪柜啦，跟住发现冇嘢食啦，饺子皮照食 照录啦 ，OK 噶，你咪话 系嘛， 好滑噶，啲搅滑搅滑 搅滑啦，系啊，咁啊，饺子皮好多用途啊，大家试下点样用唔同嘅方法整到佢好好味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头先咧，佢哋讲到狡猾啊，狡猾，亦都系我今朝早享乐时代讲嘅一个主题嚟嘅。咁不如我讲嗰个狡猾咧，就唔系饺子个饺，系真系人哋好狡猾嗰个狡猾咯。 哦，做咩事啊？嗯 哦、我最近咧自己行玩具店嘅时候咧，无无聊聊咧就喺度睇玩具啦。即系你知而家啲家长都系咁噶啦，行嘅地方咧都系同自己屋企人挂钩嘅，即系睇有冇啲嘢需要买啊，或者谂定下一次如果要奖嘅时候咧，就可以买啲乜嘢。 嗯， 即系价钱方面啊，或者系学习用。图方面都是 OK 的，我觉得 会 睇定啲。咁跟住我就见到一个我觉得好有趣嘅玩具。 系 咁玩具咧，就系大人细路都啱玩嘅。但我觉得其实大人咧系更加啱玩嘅。嗱，我之前咧咪讲过，我自己好中意咧玩嗰啲扑扑纸嘅。咁我上次就介绍咗嗰个玩具啦。我琴日咧见到呢一个咧，我就觉得都几新奇嘅。嗱，我细个嗰个年代咧，系差唔多个个小朋友咧都中意玩一样嘢叫做扭计式。 嗯， 你哋有冇玩过？ 有 啊，有啊。 有冇成功挑战过？ 我个侄女好叻，佢、 哦、 每一次咧，原来佢话其实系 formula 嚟嘅咋， 无论 去到咩位咧，你用翻佢嗰个公式喺度计嘅时候咧，你就可以系啊，你就可以扭翻到原本嗰个样 嘅。你最叻试过玩到几多面归位啊？ 我冇啊。 我最叻试过玩到争一格系同色咯。但扭极都扭唔到最后嗰格， 几多面啊？六面齐晒啊？ 唔系啊，四面、五面、 四面，佢争一粒咪即系四面齐晒。 系咯系咯， 我最多试过两面， 哦， 即系两面变翻相同颜色。 我已经好努力噶啦， 等我去学咗佢先。 系啊系啊，你可以。 佢有教过噶，我侄女有教过咧，我觉得。都有啲难啊，系、 嗯、 啊，跟住佢话咧，而家嗰啲扭计式咪九个格仔嘅，佢话、啊、原来嗰啲叫做四个格仔嘅又有啦，跟住九个格嘅又有啦， 再多都有， 佢话全部咧唔同格数嗰啲咧个 formula 系唔同嘅、嗯， 但我想话咧四格我 OK， 但系九格我就唔 OK， 九格好似容易啲，四格反而难啲、啊， 四格容易啲，我觉得你系基本上系打直打横扭两下就基本上一定得。 我哋玩咧就系要靠撞彩啦，其实佢哋就有 formula 系啦， 同埋依家咧出咗一啲智能扭计式啊，你一定会话咩哇扭计式都有智能， 同你倾偈噶佢 啊唔系啊，佢咧可以 synchronize 到你手机个应用程式啦，咁你买嗰阵时咧佢就会有道理或者教你下一个 step 系点样样去扭咯， 即系提示 系啦，即系当你 feel 到你即系感应到你个人开始发脾气啦，佢就 会教你睇下你啦。 呢啲就係 皮質醇上升嘅時候， 扭都扭唔到， 佢就會叮噔 等我扭你啦。呢啲咧就係依家坊間好流行啊，叫手把手教你玩扭計式啊，即係意思就係捉住你隻手去教你咁咯。呢、這個應用程式同埋智能嘅扭計式都係近呢一兩個禮拜我行玩具鋪嘅時候睇到，都幾得意啊嚇。 嗱，但我今朝咧就唔係想講呢樣嘢喎。頭先咧我哋咪講緊狡猾嘅，咁點解我咁講咧？嗱，我琴日咧行過嘅時候咧，我就見到一個類似藍牙喇叭 size 同。同形状嘅嘢，你知而家咧嗰啲蓝牙小喇叭咧，咪好似嗰啲细细只嘅好似骰仔型，好似扭计式咁上下细 细喇叭嘛， 系啦，方形咁样啦。咁跟住咧就系摆喺嗰啲类似佢又喺啲电子装置嘅附近。咁、 哦、 我就以为系咪嗰啲小音箱咧咁样？咁但系咧我又望真又唔系，因为佢冇一个窿咧似系发声嘅位置， 嗯、 又冇电线窿啦。咁我觉得睇嚟睇去呢嚿系乜嘢嚟嘅咧？咁、原来咧而家出咗。一嚿嘢咧就叫做一嚿减压嘅神器，系、 哦、 啦，佢系一个方形嘅方块嚟嘅，佢、啊、就貌似一个 林志治嗰啲咁样噶。 嗱，唔系，你都以为系啦。我其实咧都几中意捻嗰啲压力球嘅，即、啊、系我觉得都几减压嘅。咁原来手部嘅舒压咧，即系原来用个手部用啲手指嘅手指头去接触一啲嘢咧，原来咧有科学根据话咧系一个减压嘅良方嚟嘅。所以点解咁多人中意笃嗰啲扑扑纸啊，或者折暗疮嗰啲人话好减压，或者系？搣嘢啊，搣嘢啊， 我笃卜卜只得啦， 系啦，都 OK 嘅。咁样原来咧就因为呢一个咁样嘅科学根据啦，而家就发明咗一个叫做减压神器，做乜嘢嘅咧？嗱、因为每个人咧对于嗰个手指触感咧需要去刺激个神经咧嘅程度都唔一样。咁呢一个方法咧，嗱，方法就有六面啦，六边即系六个面向啦。 嗯， 佢每一个面向咧都系一个小小嘅任务嚟嘅，例如。有啲咧系俾啲掣你揿啦，有啲咧就系有一个碌碌，好似啲滑鼠嗰个上下掣咁样碌碌碌碌啦。有啲咧就直情系有一粒弹珠，圆形凸起拱形嘅，咁、 哦、 你就可以去扇下佢啦。有啲咧就系啲好似开关掣，即系可以啪啪啪咗啪， 即系一次过满足你六个愿望。 冇错啦，就是、有六个唔同嘅咁样手指嘅叫做舒压。哦 位置嘅运动， 你就觉得买咗之后觉得好抵啦。我俾一个价钱可以玩六样嘢，系咪咁嘅意思？ 嗱，我系冇买嘅，我系冇买，我斋睇就冇买嘅。咁但系咧，我想话咧，原来呢一嚿嘢咧，佢话咧系可以训练人嘅专注力、集中力，同埋令到啲忧虑嘅患者会放松，亦都可以帮助老年人系提高呢个手嘅反应。 系咪真系噶？我觉得好似令到忧虑嘅人更忧虑。 你知唔知咧？佢甚至 玩六样嘢，我玩唔掂。 你知唔知佢仲有一个功效？我觉得先神奇。佢话可以咧有助于帮人戒烟啦，同埋戒咗呢个咬指甲嘅习惯。 关咩事咧？ 劲啊！ 我谂系因为只手唔得闲。 唔系咬指甲我都谂到啊！即系你 呢个好忙啊，好忙 系咯。 我觉得纯粹都系因为只手唔得闲。所以先至做唔到其他嘢，即系我对于佢呢啲功能性，你知啦，有时啲功能性都好取巧噶嘛。咁、你真系冇一只手拎住嗰样嘢，或者冇一只手拎上去个嘴度咬，咁你咪可以戒咗佢咯。我唔知系咪真系咁嘅道理啦吓。咁、但系咧，我自己又觉得其实呢啲所谓嘅减压玩具咧，系都几得意嘅。因为咧，其实我觉得佢最好嘅一样嘢系乜嘢咧？就系、咧。佢令到你好忙啊！即系你嗰六个面向咧，你做一样嘢系中意嘅，即系有时人都系咁噶嘛。即系等于点解你上堂嘅时候中意转笔啫？就因为你想搵啲嘢做，分散自己注意力。点解有啲人会中意咬手指呢？就是、因为不自觉之间有一个咁嘅小举动， 都睇人嘅。有啲人转笔咧，真系可以转得好专心，又读到书；有啲人转笔咧就好专心，佢转笔就唔记得咗读书。 系啊， 系啦， 系啊。所以大部分人咧，其实都有一个习惯咧，系可能你不自觉之间咧，只手喺你讲紧嘢、做紧嘢或者系听紧书嘅时候咧，有啲小动作嘅，就可能可以将佢转化成为呢一样嘢，咁样运动下，分散咗注意力咯。不过都专心啲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提提你转头是10点钟新闻报道。